指引，未有建议民众佩戴口罩，有需要修订。在北京，外交部回应英国和法国批评中国处理疫情方式的不满。发言人赵立坚说，新型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这个时候人命关天，救人要紧，各国当务之急是团结抗疫，讨论制度优劣，搞模式之争无补于事。赵立坚又说，疫情爆发之后，中法元首已经三次通电话，中英领导人和外长亦都多次就抗疫合作通电话，中方愿意和英国、法国在内的国际社会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国际合作，共同维护全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是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炎热，新界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和有雨。依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80点，升373点，总成交金额1379亿1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7点，升5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中国燃气23.25元，跌1.05元；腾讯控股409.6元，升2.8元；阿里巴巴207.6元，升4.8元；中国平安78.6元，升2.45元；盈富基金24.5元，升3元；友邦保险72.6元，升3.15元；美团点评100元，升1.15元；汇丰控股39.5元，跌2元。FIE 南方恒指7.54元，跌2.1元；建设银行6.12元，升2仙。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51，英镑9.638，瑞士法郎7.981，澳元4.904，加元5.499，新西兰元4.64，欧元8.3934。每百日元对港元7.1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277。日经平均指数报19,897点，升607点。港金现价报15,670元，跌25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95.78美元，卖出1,69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住葵涌公园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一带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温思劳街。路面方面，喺九龙区观塘的红桃道近住骏业街和伟业街一带是车多繁忙，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封路方面，在窝打路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现在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以及是后少少近住沙福道桥面的慢线是分别封闭的，一带交通暂时未有挤塞，但经过的朋友请留意回现场的指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和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44，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01。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面对世纪疫症， 大家都会有啲不安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哋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中国生活百科。 动物森友会在内地下架，就算改了名做猛男检树枝都生存不到。其实外国游戏去到内地改名就并不罕见的，例如是生化危机二就被卖家改了名做我来警察局上班第一天重制版，这样来避开审查吧。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中国点点点，听得到的中国生活杂志。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需要以一个同舟共济的精神全城的抗疫。 唉，我都没想过要通宵扩口罩。 现在搞香港人呢挺恐慌， 我们都不要埋怨人家了，自己做自己啦， 自己家园自己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政府必须视港人的性命为第一。 抗疫只可以基于科学，任何其他考虑一定要摒弃， 不要互相去指责，不要去互相去骂对方，令到大家都泄气。 大家都热切的期盼香港能重回正轨， 民意如山，希望再强硬的林郑把握这个机会顺应民意。 有些人认为他要争取的东西用非法的方法去达到，那我们要执法自然会是不喜欢我们警察的啦。 年轻人关心的不是今天，而是2047。 我们希望他们真的尊重一国两制，是走回正路。 或许香港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是仍是一个容许百花齐放自由发展的家园。 面对再多的硬仗，香港人一样可以撑得过。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11，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温度是摄氏26度，相对湿度72%。立法会呢由今朝早9:00开始是开紧呢个财务委员会的会议啦。其实呢现在都仲是开紧的。今日他们预咗呢用10.5的小时呢去倾呢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呢的拨款问题啦。这个的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呢的拨款总额呢就是1375亿，咁当然就之前都同大家讨论咗好多噶啦，即系有一啲嘅行业咧系可以受到覆盖啦，亦都有一啲咧系协助雇主出粮嘅措施。咁但系咧喺过去呢几日啦，大家都听到嘅，陆陆续续咧有唔少嘅行业走出嚟啊，就话咧佢哋系未能够受惠嘅。譬如即系举个例，有啲嘅行业，譬如话洗衣铺咁样，亦都另外有一啲譬如系从事体育教练啊。其他工作啊，又或者是教一些小朋友手工的这些的人士啦，即是叫做艺术工作的人士啦，艺术教育工作的人士啦，有些都说呢未能够充分受惠的，即是虽然呢在现在这个计划之下呢某些人士是会有机会拿到7500元的资助，但是也都有些人就说呢因为种种的原因呢他们未必拿到的。咁而另外一個咧，過去嗰段時間嘅討論，大家比較關注嘅就係失業援助金嘅問題啦。因為如果根據翻而家嘅即係政府嗰個嘅撥款建議啊，如果咧你係65歲以上嘅雇員，又或者咧係呢一個叫做冇工強積金咧，亦都可能咧未必能夠喺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入邊咧係覆蓋到嘅。咁所以過去嗰段時間咧，亦都有唔少嘅人士啦提出佢嘅意見同睇法。嗱，睇下頭先咧以上種種咧所提嘅問題咧，喺今日嘅立法會嘅財務委員會討論入邊咧，亦都有唔同嘅議員及到嘅，咁甚至咧，亦都有一啲嘅议员就话啦，即系政府应该系准备系咪有第三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希望政府能够作出承诺，帮助到一啲被遗留嘅行业啦。 亦都咧，另外有一啲議員提出咧，就係應該有一啲針對頭先我所講嘅失業嘅人士嘅一啲嘅津貼計劃啊，或者係點樣嘅方法咧，可以幫到佢哋。不過咧，如果就住咧，即係失業援助金呢一個嘅問題咧，似乎到而家為止咧，即係政府嘅説法都係話，即係如果要另立一個制度咧，就恐怕未能夠咧咁快地去支援到唔同嘅人士。对住政府呢一啲嘅即系唔同嘅回应啦，有一啲议员嘅取态咧，就觉得咧会系用一个否决嘅方式咧，系唔支持今次嘅拨款嘅。但系有一啲咧就系要话睇睇咧政府嘅答案，再去决定点样做。咁另外有一啲亦都话咧，即系要再可能即系。雖然會批評，但係最終咧亦都可能會有機會咧係支持而家依個議案嘅。而今日咧亦都有一啲唔同行業嘅人士啦，就出嚟咧就希望立法會盡快通過呢一個撥款。嗱，咁究竟大家又覺得針對住有一啲嘅議員形容係唔完美嘅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應該係先通過咗再爭取啊？要政府做啲承諾之下，然之後先至再去通過呢個撥款啦，定係為咗係救市民嘅而家即刻嘅需要，無論點都好，即刻過咗先啦。電話號碼18731，大家可以打電話嚟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4月17日。財委會審議1375億次輪抗疫防疫基金，建制同泛民議員批評工資津貼有漏洞。民建聯陳恆斌： 60歲嗰啲有強積金咧，咁政府會有補助；65歲嗰啲就冇。當公司經營唔到落去嘅時候，第一批俾人炒嘅就係65歲以上嗰啲。 工黨張超雄： 就佢唔裁員就得啦，咪放無薪假咯。你真係走咗，佢咪請返個姨媽姑爹嚟頂數囉，仲方便啦。 政務司司長張建宗： 大家意見有用嘅，我相信呢，今次我哋呢用一個好短時間嘅時間就能夠應付到問題，一定係要用而家我哋啲方法。呢啲方法唔係最理想嘅，但係權宜之計，希望大家包容。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話：中央有責任同埋有權對香港事情提出意見，大家無需要過分報導。 按住基本法咧，某啲事務有一定嘅高度自治，但係咧喺一國兩制之下咧，唔代表中央係唔關注，唔代表中央係放棄佢去執行一國兩制之下嘅相關嘅權力。不單止有權，亦都有責任對香港一啲事情咧，佢可能會覺得有意見嘅時候，佢可以提出嚟。實際操作咧，仍然係我哋嘅自己香港嘅操作。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话：目前13条口罩生产线只获原则性批核，未有一条生产线完全符合要求而签约同埋向政府供货。 如果系即系嚟参加政府呢个计划咧，如果佢用呢一个名义去做呢个宣传嘅时候，必须要好小心。我唔想佢哋误导咗市民，因为咧最终如果佢符合我哋要求开始生产嘅时候咧，规例咧都限定咧就系佢要先供应俾翻政府。符合到即係佢嘅供應要求之後，如果佢有剩餘嘅時候咧，先至賣出去。 晏晝4:30，本港今日新增4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全部都係由英國回港人士。 一把聲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根據傳媒嘅報導啦，工黨咧同埋議會陣線咧就表明啊，會就依1375億嘅第二輪嘅防疫抗疫基金咧投反對票，原因就係不滿咧佢有好多嘅地方啦都未能夠涵蓋，亦都有好多嘅遺漏啦。咁亦都有一啲嘅黨派，譬如公民黨，亦都話咧唔排除會投反對票嘅。而民主黨就話咧仍然需要黨團討論。咁究竟跟住落嚟呢位嘅嘉宾佢又会点睇咧？电话号码18723，大家去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电话旁边咧，请嚟立法会嘅社福界议员啦，邵家俊。邵家俊你好， 你好。 系嗱，你个取态系点样咧？会系反对啊？睇睇到底政府会点样答应啊？即系会唔会有第三轮啦、啊？定系会点样先决定你嘅投票立场咧？ 其實我都是傾向反對的，並且呢我會提出呢 37A 呢就要求呢他要是有這個臨時的失業援助金制度呢，那麼就咁去做呢個 2.0 嘅。如果唔係嘅話呢，我覺得呢個 2.0 而家佢所謂嘅滴水不漏呢更加唔會係啦，而家只會係千瘡百孔啦咁樣。 嗱，你頭先就話即係 37A 其實你係講緊做一啲嘅臨時動議啦，即係如果個臨時動議係能夠通過咗嘅時候，咁當然對於政府嚟講都係一個壓力嚟嘅，但係始終到底要做啲咩嘢呢，個主導權都係喺返個政府嗰度嘛。咁你話傾向反對係咪即係話呢你要視乎到底政府能唔能夠喺會議上面承諾有其他嘅援助可以支援到而家嘅失業人士，先至決定你嘅投票立場啊？ 嗱，如果喺而家佢嗰個嗰本小本子所講嘅內容咧，其實淨係睇個內容嘅話咧，就應該要反對嘅，因為咧呢一個內容咧，除咗剛才講嘅千瘡百孔之外咧，有好多唔同嘅社群咧被遺漏咗之外咧，其實咧我甚至乎覺得咧呢個係一個伏嚟嘅。點解係伏咧？就是因為咧，見到嗰種叫補你份工，但唔補你個人工咧，呢一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嘅。即係話，即係我只係補住你有份工做，但你份工究竟你係咪攞到9000蚊咧？呢、這個唔包保㗎。你嗰9000蚊或者可能你甚至乎唔好話9000蚊啦，可能你被逼要放冇薪假咧，我唔包保，我唔理㗎咁樣。咁所以咧，揾你個揾工人揾打工仔過橋去補住嗰啲老細。甚至乎去即係崩錢俾啲老細啦，呢一個原則上嘅問題呢，其實呢而家呢睇台面呢就可以拒絕㗎啦，可以 say no 㗎啦。不過即係今日呢好多議員提出過好多唔同嘅問題，好多唔同嘅建議，如果呢啲建議佢能夠採納，包括係即係最重要嘅建議就係失業援助金啦，或者係 3.0 啦，如果呢啲建議人能夠採納能夠應承呢，咁呢仲有彎轉。但如果佢係話冇噶啦，正如過往咁樣，我諗到嘅嘢咧係最好嘅嚇、啊，我諗唔到嗰啲嘢係唔值得諗嘅咁樣。啊，如果係用態度嘅話咧，我只能夠係投反對票。 我想請問由今朝早9點咧，即係傾到而家啦，其實都應該係傾咗大概5-6 個鐘左右啦嚇。咁、你對於政府喺過去依5-6 個鐘嘅取態上面，你覺得佢哋有冇任何地方係鬆口，能夠有機會接受你哋議員所提出嘅建議咧？ 嗱，即係撇開嗰個係保皇黨定係民主派啦。我都聽唔到。任何一个官员有一种松口嘅反应嘅、即係有人提话 3.0 啊，最保守嘅讲法啦，有啲话喂 即係第三轮啦，係啦， 係呀，而家我过咗第二轮先，嗱、你可唔可以应承我有第三轮，第三轮嘅时候呢就处理第二轮呢，即係忽略咗地方咁样。张建宗司长自己都答过好多次啊，我哋而家着重眼前，我做咗眼前呢个先，呢、這个都未搞掂呢，我就唔同你讲第三个住啦咁样。即係嗱，你就算咧，我最保守嘅一個提出咧，咁咧佢都未應承嘅嚇、更加遑論係話即係會唔會有呢個失業援助金啊或者係嗰、那個800億咧嗰、那個保就業咧嗰度咧點樣可以係進行監管啊？點樣 make sure 咧嗰啲錢係落到去工人嘅手上啊？呢啲係更加講唔到啊！ 但系咧，亦都有一个咁样嘅状态嘅。如果你哋对于政府嘅回应唔满意，而系否决咗佢今次呢个1375亿嘅即系拨款要求嘅时候咧，咁有一啲嘅人士就话，即系佢未必能够系受到即系政府帮助，而佢哋咧正正系处于一个水深火热嘅状态嘅。咁调翻转又点样同呢啲嘅市民去解释你哋嘅立场，或者同佢哋去交？ 昨日咧，你見到昨晚5點咧，我哋咁急咁樣咧，喺5點嘅時間咧，同10多個工會啦，咁咧同埋即係工會聯盟咧，我哋咧即係嗰啲工會係講緊係嗰啲好前線嘅工會啦，咁我哋一齊開記者招待會，去話俾香港市民聽咧，其實係一個福嚟嘅，大部分香港人都應該收唔到9000蚊嘅，你唔好個個都以為咧我哋6月咧。6月申請，6月尾咧就會最少要收到9000蚊。咁有啲好彩啲咧，就仲有其他嘅補貼咁樣。喂，這個、呢個咧，而家羅志剛話，喂係俾9000蚊個僱主，但係個僱主嗰9000蚊係咪俾落去嗰個僱員身上咧？這個係唔保政府係監管唔到，亦都睇唔到嘅。 咁啊靠自己，靠大家互相守望啦，咁样。喂，呢一种嘅说法，基本上就系借工人过桥，用员工嘅名义过钱俾老细。咁呢种做法，咁大家做乜要咁着紧咧？咁样啊，而家何况正话仲有一个讲法就系、是，呢、這、一个八百亿嗰个补就业咧，连一啲赚钱嘅企业都攞到嘅，系、嘛？超市都攞到嘅，Seven Eleven 嗰啲都会攞到嘅，咁嗰啲系或者系嗰啲食物嘅嗰啲 delivery 咧都会攞到嘅，咁你谂下，你由求其到咁嘅地步，甚至乎系即系粗疏到咁嘅地步，咁大家系咪真系谂住？希望大家明白，你系咪真系谂住？你系咪真系会贷到钱先？ 不过邵家臻即系始终咧存在一啲嘅问题、就是，就系如果唔嗱、当然即系雇主都有好多种啦，即系有好多人咧，佢有啲人可能未必攞咗嗰笔嘅资助之后咧，就真系完全系可以俾翻啲雇员啦。咁但系亦都可能有啲咧系比较有良心嘅。咁但系如果而家个情况你哋唔满意佢哋嘅回应，而你哋系否决咗嘅时候，又或者如果按照政府嘅讲法，要做一个比较完备嘅制度咧，就要分即系都几多时间嘅。咁啊，未必能够解到燃眉之急嘅。咁你又点样去回应有一班嘅人士可能就係等緊政府呢啲嘅措施去资助，咁然之后佢先至会仲可以保到份工，又或者係仲可以保多啲嘅收入。咁你又点回应佢哋呢？ 而家个难题就係咁，政府呢就即係讲晒俾佢，即係佢话佢自己嗰个諗法呢就可以好快，人哋所有嘅諗法呢都唔可以好快，相反只会好慢。例如话社会服务联会，社会服务联会昨日已经俾咗个建议，就话咧将个综援嗰个嘅入嗰个资产上限咧再放宽啲，而家唔系双倍而系放宽到咧好似积樽咁样即系可以系5万单人嚟讲可能系5万几咁样，咁嗰个系可以即刻咧就可以令到咧好多人咧系会就算你搞唔到呢个失业援助金，但你都系可以喺嗰个综援制度嗰度咧去包揽到好多喺因为疫情而失业嘅人。唰一声就可以做到啊！呢个系唔系要又话乜嘢咩咩搞个software 啊，跟住要写个咩程式啊？嗱，唔系嗰啲嘢嚟噶，人哋俾咗个快靓正嘅方法你，佢又唔做。又或者话我哋讲嘅失业援助金，讲紧系喺一月开始，因为疫情而失业嘅工人，大概可能我哋计一当系有一成嘅失业嘅劳动人口会失业，即系三十九万人会，即系佢哋攞紧系9000蚊个月咁计啦吓。可能你即系只系成件事系讲200几亿，嗱而家佢讲系800几亿，而家我讲200几亿就可以解决咗个即系问题，俾嗰班失业嘅人啊，系人喎，嗰班人喎，唔系嗰个老板，唔系嗰个行， 唔系嗰个职位，系嗰个人，嗱唔系嗰个职位，系咯， 即系大家讲紧呢啲嗰个人嘅时候，咁呢啲全部都系可以快靓正做到嘅嘢嚟噶，佢全部都唔理，所以你见到咧，其实呢度有个政治嘅角力喺度噶，就系唔系真系我哋要 up 嘅所有嘢咧都系唔可行嘅，同埋咧系要好耐嘅，半年内啊搞唔掂啦，搞得嚟都蚊瞓啊，死好多人啊咁样。喂，唔系啊，唔系咁样啊，系咪？即系而家佢系同我哋斗气，或者系同我哋角力紧啫。 明白。好，即系邵家臻，你认为仲有空间去争取嘅？多谢晒你，暂时倾到呢度啊。邵家臻系立法会社福界嘅议员，大家点睇呢个问题呢？电话号码1872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噶。有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喂，系陈生你好， 系 自由风。 我姓黄噶。 哦，黄生系，唔好意思啊，有咩意见同睇法？ 唔紧要，嗱，我就头先听完呢啲反对派嘅议员嘅说话咧，其实我有一个咁嘅感受嘅。其实政府咧每一次做嘢咧都一定系不足嘅，因为作为一个政府，佢嘅盘算咧又要做得，又要做得快，又要做得好，所以佢哋咧一定系话不足嘅。但系而家其实我哋试谂，我哋如果可以先帮到80%嘅人或者90%嘅人，剩翻嗰10%，我当然希望政府喺第三阶段会救啦。但系我哋系咪一定要救晒100%？如果政府唔夠曬，我哋就放棄嗰90%或者80%咧，要等到夠埋嗰10%咧。而家香港你知唔知好多人水深火熱㗎啦。呢班咁嘅議員根本喺度劫持，要反對。咁可以做到啲咩咧？到最後，如果跟住佢哋今次真係反對到嘅，佢哋就到最後就會話政府咧冇去救人，用呢個理由去挑撥政府同市民。 嗱，其實只有一樣嘢嘅啫，要做到佢哋可以夠100%咧，其實我覺得呢班反對派議員咧，其實佢哋係支持緊一個叫共產主義。 嗯， 只有共產主義咧，先可以令到100%嘅所有嘅人民咧，得到一個公平嘅資產分配。嗯啊，这个就完完全全咧反映到共产主义咧喺呢个世界里边咧最理想嘅一个主义。 不过啊，黄先生，其实你担唔担心咧？如果真系过咗呢个拨款，咁够到咧你口中嘅80%啦，咁剩翻个20%咧，就可能冇乜嘢嘅方法或者冇咩筹码咧，令到政府能够照顾佢哋。你担唔担心呢？ 所以我头先都讲啦，我相信政府。其实一路以嚟咧，佢都系一逐个阶段去做嘅，所以建制派议员讲，或者有一啲反对派议员讲，希望政府有第三阶段嘅拨款咧，我系支持嘅。咁我亦都相信政府其实都已经使咗几千亿啦，我谂佢哋都会一路考虑咯。其实而家最紧要就系快啲拨款出去，去做到。反为我觉得一样嘢，其实全民派钱。是不是可以再做快啲咧？嗰10,000元其实政府已经宣布啦。 好多谢晒黄先生。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5: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今日新增4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是连续第6日录得单位数的新增个案。4名患者全部由英国回港。食物及卫生局副局长徐德义说，过去几日的确诊个案有初步回落迹象，但是疫情可能会有波动，不可以预测，所以不能够以短期数字决定是不是可以放宽限制社交距离的措施。他提到，部分群组爆发，由第一个个案到最后的确诊个案涉及2个星期，所以不能够掉以轻心。另外，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说，共发出大约60,000张检疫令，要全部再次化验不可能。提到有人在完成家居检疫之后才确诊，他们都没有拿取化验深喉唾液的样本樽，但是现时全部人都有拿样本樽，相信可以找到大部分的确诊者。又提醒，如果有人在完成检疫之后不适，要再次接受化验。海关发现市面4个外科口罩样本细菌菌落数目超出标准0.2倍至1.35倍，拘捕4名店铺负责人，他们涉嫌违反消费品安全条例。海关话，呢4款有问题的外科口罩都是50片装，售价介乎150元至到280元，4款都没有标明产地，初步相信是来自东南亚和西亚国家。海关巡查4个位于铜锣湾、北角和上水的药房、饭馆、日用品店和水果档，拘捕3男1女。海关呼吁市民停止使用那4款外科口罩，商户如果有售卖需要下架，海关会进一步化验，包括检验含菌的种类。立法会主席梁君彦发表声明，对于今日再次未能够在内务委员会会议上选出主席，表示深感失望和遗憾。他说，内会经过半年仍然未选出主席，以致多项法案和附属法例未能够在内会处理，严重影响立法会运作和履行宪制职能，情况极不理想，亦都不符合市民期望。他呼吁议员放下分歧，求同存异，理性商讨解决方案，不要令到这个局面持续。一度是新型肺炎疫情重灾区的湖北武汉市，上调当地死亡人数至3869人，比之前公布的多1290人。确诊病例亦都上调325宗至到50,333宗。武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解释，疫情早期病人激增，导致医疗系统收治能力严重不足，有患者没有入院，在家里病死。在救治高峰期，医院超出负荷，医护人员忙于救治，客观上存在迟报、漏报和误报，加上收治地点不断增加，部分医疗机构未能够及时通报， 亦都有死亡病例信息登记唔完整，存在重报同埋误报。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听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同埋有雨。而家气温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讲一宗坏车，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兆康港铁站对出啦，曾经有坏车阻路噶，啱啱清咗长一阵，咁所以车龙咧仲系有待消散噶。龙尾去到元朗公路过咗福亨村。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行噶龙尾系接近演艺学院。告士打道西行过海的龙尾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在温思劳街，东隧港岛过去九龙现在是车多繁忙的，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政府合处。路面情况，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嗰段多车，龙尾海丰园。另外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都系多车一啲噶，龙尾过咗小辉台。喺九龙方面啦，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开始多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嗰段龙尾果栏。咁要留意啦，窝打老道嘅水务急修工程咧，仲未完成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同埋后少少近沙福道桥面啦，慢线仍然系封闭噶。揸车朋友经过时候咧，请小心。最后要特别注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马鞍山绕道恒安村去沙田、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沙头角公路军地北村去沙头角、天水围天影路去流浮山，同埋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由2020年4月1日起。保险业监管局向投保人收取的保费征费会调整至保费的0.085%，征费上限亦相应调整。少少征费就可以加强对保险业的规管和对投保人的保障。保监局会透过保险公司向投保人收取征费，详情请向你的保险公司查询。保费征费，双重保障。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香港急症科医学院院长萧月忠医生。抗疫是漫长的，除了要保持身体健康之外，心理健康都不可以忽视，记住要找朋友或者家人倾诉，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向一些有心理支援服务的机构寻求协助。 香港电台第一台，我们在乎你。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嘅。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啦，咁头先咧就请嚟啊，系立法会社福界嘅议员邵家臻啦，讲过佢嘅睇法啦。咁其实头先都有提及嘅，即系呢几日咧，陆陆续续都有唔少行业咧出嚟讲咧，佢哋系未能够受惠于两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嘅。譬如举个例啊，就系头先都有提过嘅一啲嘅体育教练吓，即系如果佢哋冇同啲总会去登记咧，咁 佢哋亦都喺個資助上面，亦都即係有一啲嘅問題啦，又或者係只係一次過7500元嘅補助，佢哋都認為唔足夠啦。又或者啲係冇參與強積金計劃嘅輔導治療或者培訓師咧，咁亦都咧係即係喺嗰個資助上面咧，佢哋都覺得係唔足夠嘅。譬如髮型界啦，亦都係有批評啦，就係喺個資助上面咧，亦都係唔夠啦。咁另外，譬如喺一啲嘅電影工作者，咁佢哋依排冇公開喎，咁樣咁亦都涵蓋唔到電影業喎，因為而家涵蓋嘅就係一啲戲院，因為佢依段期間要刪咗嗰個嘅戲院啊嘛，咁所以資助咧就係一啲嘅戲院。咁但係對於電影製作嘅從業員咧，亦都係即係冇幫到手嘅。咁林林種種，咁所以有啲人就話，即係如果咁多林林種種都未能夠包含到入邊，咁不如咧就用一啲嘅方法逼令政府咧可以包含埋呢啲被遺留嘅人士，然之後先至通過撥款啦。你又點睇？可以打電話嚟18723咧，同我哋傾下。陳先生，陳生你好。 啊，你好。 你好，陳生，有咩睇法咧？ 聽唔聽到啊？ 係，聽到清晰，請講啊。 我覺得咧，而家呢個政府咧，真係唔 OK 啊！ 點解？ 真係唔 OK？ 點解唔 OK 嘅？佢唔會咧解困民心啊！我話最緊要係呢一樣嘢，真係啊！點解咧？啲成日啲錢嘥曬納税人啲錢嘅。阿林鄭抌身出嚟嘅過億幾千億幾百千幾億幾百億嘅。啲個個啲市民真係受惠得到先得噶，我話係咪啫？佢而家第一次啊，嗰、那個趙議員咧講得好啱嘅，真係即係頭先講嘢個趙議員啦。 邵家俊剛才嗰位 係啦，係好啱嘅。點解咧？嗱，好似舉例一個管理員啫，佢有入息噶嘛？入息你建工。老细俾你咁多，你认为 O、OK, K 你先去做嘅啫，你唔 O K 你唔够皮，你唔会去做噶，系咪先？因为要帮政府要帮补1000元俾佢一个月，我觉得系好奇咯，系唔啱嘅呢样嘢，系咪先？嗱，你有嘢做噶嘛，会俾多1000元佢，系嘛？香港好多管理员噶，搵10000多元一个月噶。 即系你其实都系觉得喺个分配上面唔系咁均匀啦，系咪啊？ 直头唔啱啊！我个赵家个议员觉得非常之啱。 好多谢晒陈先生嘅意见吓，即系有所谓咧，不患寡患不均啊！咁而家系咪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况咧？咁但系就算出现一个咁样嘅情况，系咪又大家觉得系一个充分嘅理由咧，去否决咗今次1375亿嘅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嘅拨款申请咧？电话号码18723，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咧，同我哋表达你嘅意见同睇法噶。电话旁边咧都请嚟工联会嘅立法会议员麦美娟啊，麦美娟你好。 你好，陈晴。 嗱，其实你哋工联会呢亦都系希望政府有一个失业现金津贴嘅计划啦。咁我想问啦，即系今朝早开会开咗依5-6个钟咧，你觉得政府喺呢个问题上面嘅态度有冇任何改变咧？ 其实我哋要求政府设立一个失业援助嘅制度咧，就已经由旧年8、9月咧黑暴事件开始，有啲雇员咧系因为受到嗰啲暴力嘅事件咧，令到佢哋生计受影响，开工不足啊，特别系餐饮啦、旅游啦、零售啦，呢啲系特别严重嘅。咁当时提出到而家啦，其实我发觉政府喺呢方面咧，对于设立一个失业援助嘅制度咧，佢哋系比较咧强硬嘅，同埋固执。但系即系我谂今次有多轮嘅抗疫措施、防疫措施嘅基金出咗嚟，其实唔同嘅基金啦，嗱呢啲基金咧，的确喺某啲基金嘅项目里边咧，系可以帮到我哋一啲行业嘅从业员嘅。好似喺第二轮呢个1300多亿嘅呢个基金里边咧，有一个部分系帮咗我哋嘅导游领队，另外亦都有帮咗一啲校车嘅司机啊咁，或者系建造业嘅工人咁。其实呢啲咧，亦可以帮到佢哋。 但是我哋都明白咧，喺成个计划里边咧，对于一啲佢哋可能系 freelance 啦，即系嗰啲嘅自由工作者啦，又或者系之前喺一月之前，即系唔喺疫情啊，喺疫情发生之前，佢哋已经因为头先讲嘅黑暴事件而俾人裁员嗰批咧，咁嗰班失业人士咧就冇帮助嘅，或者喺呢一两个月咧失业嘅，亦都系冇帮到嘅。咁所以其实即系归根究底就系因为我哋冇一个好完善嘅一个失业保障嘅计划，但系又系咪真为咁样而我哋要去否决呢1300多亿嘅拨款咧，或者要拖延呢个1300多亿嘅拨款咧？我觉得又唔系嘅，因为头先讲其实喺呢个基金里边咧，有好啲有啲嘅项目系真系可以帮助到我哋啲雇员系等紧呢一个津贴嘅。咁所以我谂啦，我哋真系要先要通过咗呢个1300多亿嘅拨款啦，同时我哋要继续咧去争取完善一个完善嘅失业援助嘅制度啦，同埋咧针对一啲行业，特别系一啲服务性行业，包括好似理发啦、化妆啦，做一啲灯光音响噶啦，因为佢哋好多都系因为而家冇晒嗰啲婚宴啊，或者冇晒啲宴会、冇晒啲活动咧，就要取消咗呢啲佢哋啲服务冇得开始，冇得做啦。咁呢一类嘅我哋同埋一啲失业咗嘅雇员咧，我觉得我哋要尽快咧去谂个方法嚟帮翻佢哋咯。 你哋工联会就认为即系有一个迫切性咧，要帮咗呢班人先啦，咁然之后其他啲咧再去逐步争取啦。咁但系亦都担唔担心一样就系、是，如果你哋而家唔能够令到政府喺个会议上面做到承诺俾你哋嘅时候，咁你哋慢慢再同佢倾，慢慢去到即系再希望佢可以加码，咁最终咧可能就冇一个即系压力喺度噶咯，即系被遗留嘅就可能继续系被遗留，即系冇帮助到嘅就可能继续系不被帮助噶咯，会唔会咁样 咧？呢个系一个道德问题嚟嘅，陈燕平。 系咯， 我哋今次呢个1300多亿嘅项目咧，系根据政府嘅数字可以帮到百几万嘅打工仔女。我哋唔能够话为咗增加自己嘅压力，攞呢一百几万嘅打工仔女嘅福利，佢哋嘅权益嚟到做挟持或者要挟嘅。所以呢亦都唔会好似存在你讲话等你过咗之后我慢慢同你倾，这个绝对唔会啦。所以我諗呢这个通过嘅迫切性係需要嘅，因为要尽快帮到一百几万嘅打工仔女。但係唔能够因为咁样就要挟或者挟持阻延咗呢个拨款嘅通过。但係都唔等于我哋赞成或者认同这个制度係完善嘅，冇破漏嘅，一定有好多破漏，我都讲咗，我哋系一定要继续咧去争取嘅，但系唔能够咁样咧去牺牲百几万嗰个打工仔女嗰个权益嘅。 有啲议员就希望用一个提出临时动议嘅方法啦，最少咧都令到政府喺个会议上面咧做一啲嘅承诺啦，因为即系你而家申请1375亿就系处理1375亿嘛，但系最少都应该喺一啲嘅临时动议入边，令到政府系真系面对住市民，面对住立法会做出咗一啲嘅承诺咁样嘅。咁嗱，你哋最后都系即系如果按嚟你头先嘅讲法，因为有一个迫切性，你亦都会支持嗰个拨款啦。但是这些临时动议你们又会不会支持以令到政府真的承诺到你们呢？ 臨時動議咧係首先唔係支持內容嘅，我一定要借多謝你問呢個問題，都要借呢個機會解釋俾市民聽。其實咧臨時動議提出嚟咧係需要咗一個表決程序，究竟我哋會唔會喺呢個會度處理一紮嘅臨時動議？如果我哋處理咗一紮嘅臨時動議咧，咁究竟呢個會議有冇足夠嘅時間俾我哋處理呢個撥款嘅申請咧？如果大家都唔想用呢一個一紮嘅臨時動議阻住呢個撥款申請，今日做唔到，可能要下星期或者再下星期嘅話，咁就会影响到呢个拨款嘅能唔能够尽快通过。所以因为呢个原则咧，我哋希望咧，我哋能够尽快通过咧，我哋唔希望再有人咧节外生枝嚟到去咧用一扎嘅临时动议嚟到拖延嗰个拨款嘅通过。所以我哋系唔会咧支持咧去处理一扎呢啲咁样嘅临时动议嚟到阻延咗个拨款通过。而且老实讲啦，临时动议大家都知道系冇一个约束力嘅。 系啊，冇错。 与其阻住嗰个拨款通过，其实我想要先的就是先令到这个拨款能够尽快通过的同时，大家一起要再逼政府有第三轮甚至要有一个全面的失业援助制度。 麦美娟，在个议会程序上面我都想请教，因为主席陈建波呢就应该是定开到今晚的9:30的嘛。咁如果今晚的9:30呢10.5个小时都倾唔上呢，佢可能会有机会今晚再延长嗰个开会时间嘛。但我想问是不是已经排除了譬如说听日再开会议啊，或者是唔使等到下个礼拜五尽快再开财委会，呢样嘢其实是不是排除了啦？我想请问。 我冇讲过有排除，我谂诶呢个召开会议嘅时间咧系陈建波主席嘅决定嚟嘅。 系 咁，但系我谂要请阿陈燕平都或者听听众都会留意清楚先再讲咧，就系我哋唔希望咧再有人用任何呢啲一扎咁嘅臨時動議咧，嚟到企圖阻延或者阻撓呢個撥款嘅通過，唔好攞百幾萬打工仔女嘅權利咧嚟到做嗰個要挟。反而咧，我哋大家應該要盡快通過咗個撥款之後咧，我哋會繼續爭取有第三輪，同埋希望咧能夠有一個全面嘅失業援助嘅計劃咯。 即係按你嘅理解，如果個程序大概應該係今晚都應該會知究竟個撥款係通過唔通過，係咪啊？應該今晚會做埋。 我哋希望今晚能夠做到表決啦，因為。如果我哋再遲咧，其實真係好多人等緊嗰嚿錢噶啦。 好，唔該曬你啊，麥美娟傾到呢度，麻煩曬，拜拜嚇，拜拜。麥美娟係嚟自工聯會嘅立法會議員，電話號碼18731，係咪應該通過咗先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ello,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Xiu again. How do we say 冇嘢咁我出翻去先啦 ？In English， 呢个说话通常咧，我哋都系喺无奈地同一班人讲咧。唉，既然冇我事，咁我哋走先啦。咁样咁啊，英文咧通常咧，我用一个 expression 咧，就系 I'll see myself out. I'll see myself out. See myself. See 系边个 see？S-E-E 个 see， 即系咧，我会类似。又唔係睇住自己走嘅，而係啊，我會送自己出去噶啦，咁樣啊 ，see myself out， 咁啊，一句幾無奈嘅説話嚟嘅，咁啊，大家自己睇下幾時會用得著啦。各位聽眾，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學習有關嘅問題咧，歡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蕭叔叔。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 其实咧喺今次嘅第二轮防疫抗疫嘅措施入边咧，亦都有啲系藉住去帮嗰啲企业咧，而希望可以帮到普罗嘅市民嘅。当中其中一项就系港铁嘅车费啊。根据而家嘅建议咧，就希望喺港铁嘅车费咧喺7月起咧就下调两成，为期6个月。咁而当中有一半嘅即系所涉及嘅费用咧，即系港铁所涉及嘅车费嘅损失咧，就由政府去承担嘅。预计咧系超过有500万人次受惠嘅，咁但系喺如果系净系帮咗港铁嘅时候，又会唔会系令到其他嘅交通工具有一个叫不公平嘅竞争存在咧？电话旁边咧，请嚟实政圆桌嘅立法会议员田北辰，田北辰你好， 系你好， 系嗱，关于头先所讲到嘅其他交通工具嗰个补贴嗰度，我想问即系喺今日嘅财务委员会嘅倾嘅上面咧，你哋即系睇到政府咧有冇喺呢个环节上面有一啲嘅改动啊？ 我就兜口兜面问阿陈帆局长啦，因为寻日我朝头早去见完九巴，跟住见新巴城巴，跟住晏昼见局长，就话俾局长听咧，两间巴士公司而家承诺啦，攞咗政府。燃油補貼啊，工資補貼之後咧，佢哋可以回復翻即係肺炎之前嘅大約8至9成嘅班次。 嗯。 啊，咁但係咧就唔係話條條線都係咁啦，有啲繁忙時間可能9成幾，有啲可能仲係4、5成，因為冇人搭啊嘛。 嗯。 係咪？好啦，咁但係最緊要咧，佢哋講清楚就係話，如果個情況再差，係透過政府行為。咁咩意思呢？咁即係话港铁减价嗰度呢，令到佢乘客量再跌就扯走咗，咁呢个就係同肺炎冇关呢，佢就逼住都继续又要将来又要减返班。咁对我嚟讲，我认为对巴士嘅乘客好唔公道。 嗯， 有啲巴士乘客走咗搭港铁啦，係咪、好啦，剩返嗰啲货唔知咩原因呢，佢继续搭巴士呢，第一佢票价冇减，第二呢佢班次少咗。 系。 呢个成咩世界呢？咁我今日就喺个会度问阿陈环局长。我话我要佢考虑咧，提供埋呢个选择俾巴士公司。个大前提就佢唔可以拣班次，甚至乎逐条线俾佢拣都得，因为如果你要一巴士公司成间公司6个月，一系就减价，一系就唔减咧，佢哋好难计嘅，但如果逐条线佢用嗰啲平衡港铁嘅线去抗衡咧， 咁佢嗰啲線減價兩成，政府補貼一成，佢 keep 翻啲客咧，我就對得住剩翻落嚟搭嗰啲長途巴士線嗰啲乘客。 嗯， 咁佢就整體咧，其實就可以唔減班嘅，因為港鐵搶巴士生意咧，唔係條條線一樣搶咁多。 嗯， 有啲玩下手搶三四成，有啲可能一成都冇嘅。 嗯。是即是可能是主要針對一些呢是即是之前亦都有報章計過數啦在这个補貼計劃之下呢港鐵某一些的線路呢會是跟直接有競爭的巴士線呢可能爭成四五蚊啊甚至五六蚊咁樣過。即是你講而家呢個措施就希望是直接針對住呢一啲差距比較大的路線是不 是是絕對是咁。 是。 其他那些呢我都確信呢佢咩都唔做，啲乘客都唔會損失俾港鐵，因為個客根本搭開巴士有佢嘅原因，佢亦都唔係咁容易轉去搭鐵路，因為佢嘅起步點啊，同埋終點啊，各方面嘅考慮，係咪？咁呢個就正確嘅。但係而家最主要就其實好多好乘客量好高嘅線，都係屬於呢樣嘢。 係咁，你 局長咧就一句説話，就話巴士公司未必制。咁我就同佢講，我話唔係，如果你逐條線俾佢揀，佢一定制。 嗯，咁即係其實你覺得今朝喺個會議上面提出咗呢啲嘅意見之後，其實政府都係似乎睇個取態係咪都未必會考慮啊？ 我覺得佢未必會考慮，但係老實講，去到最後，當港鐵開始減價嘅時候，就變真章啦。 嗯， 如果嗰啲平衡線开始大幅削减班次，你估局长点样向啲市民交代？ 嗯，系嗱，另 佢系咪仲系几硬？ 系嗱，另外一个咧，你自己即系亦都有一个建议啦，就话喺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入边咧，加入一啲鼓励租金减免嘅措施，譬如系税务宽免。咁你呢个之前都不嬲有提噶啦。咁我亦都想问啦，即系根据你睇翻今日成个会议政府嘅答复情况，呢样嘢佢哋又有冇机会去考虑咧 ？OK， 咁啦，我解释下发生咩事。第一轮财经事务局常秘佢同我讲，佢话佢哋觉得作用唔大。原因系咩咧？佢话香港十间公司只有一间交税， 即系9%啦，系啦， 系啦，所以作用唔大。 嗯， 呢样嘢系刺激咗我神经，极端极端侮辱我智慧。香港今日嘅悲歌就系九成嘅人同一成嘅人打工，嗰一成嘅人咧。就是有物业的就在这里收租的。 嗯。 即是说呢九成的公司做牛做马请很多人赚了钱。 嗯。 就其实呢不交税的原因就因为他赚不到钱。 嗯。 他赚了的钱去了哪呢就交了租金给另外那一成公司。这个才是个问题嘛。 嗯。 现在香港的生态就是怎样保住那九成交租的公司不冧当。 嗯， 而要解雇好多嘅就业人士啊嘛， 嗯， 系咪？咁所以你一定系要透过市场机制提供诱因，俾另外嗰一成嘅公司唔好逼死嗰九成嘅公司啊嘛，啱、嗯、嘛？咁个九成嘅公司而家有好多已经话咗唔参加工资计划，个原因系因为佢由头到尾嘅支出就租金高过人工， 嗯， 佢经过一二三月咧，佢人已经减到剩翻一两个啦， 嗯。 咁你如果要佢去攞呢个9000蚊嘅补贴一个人呢其实佢要请返晒原本嘅人喎。 嗯。 咁佢请返晒原本嘅人嗱譬如佢而家出去请佢出13000蚊请个人係咪、嗯、但以前就18000佢而家13000请假设佢请到呢佢咪攞咗政府9000咁自己需要出多出多4000蚊请到个人嘅。 嗯。 但对呢间公司嚟讲佢出多4000蚊去请个人，呢个人帮唔到佢，因为冇客啊嘛。 嗯， 咁佢唔会做一样咁嘅嘢噶。 嗯， 佢真正需要就系减租，系咪？因为其实好简单，冇生意咧，佢可以减人。 嗯、 但系你俾有因佢 keep 住啲人，佢都系冇生意噶嘛。 嗯， 咁佢挨唔住噶。 嗯， 真真正正攞佢命嘅就系租金。 系。 咁所以咧就系嗰一成嘅公司，佢到底收咗几多嘅？租金的收入是那裡交了多少利得税是那條數才重要、嗯、所以當常秘給這個答案給我是極之侮辱我智慧的 關鍵唔係有幾多間公司而家交緊税，而係佢哋收緊嘅租金到底係幾多千個億。 嗯， 哪怕你有100間公司，得一間公司交税，但佢如果拿住香港七成嘅商業樓面同埋啲商場，佢一間公司就可以左右其他個99間。 明白，明白。嗱，不過田北辰好快地，因為唔係太多時間，好快地，我想問，即係觀乎你先提出嘅兩個意見，似乎政府能夠鬆口，現階段能夠鬆口嘅機會都唔大啦。呢、這個會唔會影響？ 嗱，佢第三輪，第二次我問佢咧，佢轉咗龍門啦，佢唔講呢樣嘢咯，佢知佢講錯嘢。咁第二次佢轉咗咩龍門咧？佢就話佢認為政府唔應該補貼業主去減租。咁我奇怪，成個抗疫基金兩輪都是透過公帑補貼業界，啱啱？ 嗯， 佢根本就做緊呢樣嘢，所以佢而家係越搞越亂，不知所謂。我作為建制派，我都要咁講，真係不知所謂。 明白。 仲有啊，失業救濟金佢一定要有噶，佢失業救濟金第三一定會要有。 明白。 咁你防止人失業啊嘛？ 理解嗱，好嗱，唔好意思，田北辰，時間所限，暫時同你傾到呢度。六點前交通消息。 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挤塞，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去到北角码头同埋西湾河。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油站，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天马苑。好啦，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7.54跌2.1，建行6.12升2仙。今日五大升幅股份系中国农业生态、亚洲电视控股、凌锐控股、世大控股、亚积邦租赁。五大跌幅股份是二位集团、核心经济投资、ECITech、中国卓银、荣辉控股。上证指数收市报2838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27点，升了5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现价：港元7.751，日元107.86，瑞士法郎0.972，加元1.407。人民幣7.076，英鎊對美元1.244，歐元對美元1.083，澳元對美元0.634，新西蘭元對美元0.6。港金現價報15,670元，比上日收市跌25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683.72美元，賣出1,685.8美元。港匯指數係108.7，升咗0.1。 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道东行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嘅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嘅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喺管道中间。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在北角码头，西行的龙尾就去到泰安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深麻实道上桥位，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在欣怡花园。九龙入口现在都开始多车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北大街车多，龙尾近花园道口。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维园落桥位那段多车繁忙，龙尾游街。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就排到去纪元。大潭道去柴湾道方向挤塞，龙尾在女童军训练中心。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九龙货仓车多缓慢，龙尾观塘码头。荔枝角道去葵涌方向近住宏景台系挤塞，龙尾排翻去西九龙走廊近住西九龙裁判法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嗰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喺康庄道桥底。新界方面咧， 荃湾德士古道北去荃锦交汇处挤塞，龙尾关门口村；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车多，龙尾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要留意的呢就是窝打老道的水务急修工程啦，仲未完成的。咁而家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啦，同埋后些少近住沙福道的桥面，慢线都仍然是封闭的。揸车朋友经过的时候啦，请小心注意。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咁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啦，因为有道路事故，咪阻碍咗慢线噶，一带系车多挤塞，龙尾去到观塘码头。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去工业村，同埋元朗朗天路、榕苑路去天水围。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是 Lazy Lion， 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怎会没我份？如果不舒服就不要上班，应立即求医，没必要就不要周围去或者出街吃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的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这些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我们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香港青年协会业务总监徐小曼， 希望大家仍然提起精神，鼓起勇气，只要你不放弃，坚持是一定会过的，最重要是给自己一个要完成这个使命的一个目标。 我们 在 乎你， 为 DSE 考生打气。 大新闻，大新闻， 什么大新闻啊？在这大呼小叫， 一单好一单坏，想听哪单先呢？ 坏先啦。 正所谓冇新闻就系好新闻，今时今日仲有咁多新闻，系咪坏新闻先？ 咁好新闻咧？ 电视节目头条新闻仲有得睇，咁仲唔系好新闻？ 头条新闻今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早前特朗普访问印度，但在他访问前夕，首都新德里发生了血腥暴乱，久久仍然未平息，受害者主要是穆斯林。有人说这场冲突正是印度版的新冠病毒，显示出印度已经病入膏肓。从新闻片段看起上来，冲突非常残暴，将人活烧，暴尸街头，有人冷冷走过，有人呼天抢地。印度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矛盾，其实在印度已经变成风土病。印度这个东方精神故乡，却一直陷于族群教派斗争中，无法完成国父甘地的团结统一遗愿。好像新德里这样的一个国际大都市，本来是一个文化大熔炉，就这样成为暴动的沃土。在印度独立前，大多数穆斯林是农民，拥有土地和自治权，独立后他们逐渐被迫转为最低层的工匠或者无地劳工，受到歧视。今次他们反对公民法修订，只是想做个堂堂正正的印度人，却竟然招致连番腥风血雨。事实上，伊斯兰教最早在七世已经传入印度，并且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开始时，印度教徒和穆斯林本来可以和平相处，但是当20世纪初英国殖民统治印度， 为了制止印度独立，于是分化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间的关系。到现任总理穆迪更加操弄两者的矛盾，令到冲突更加白热化。蓝地球，张翠容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自由，其貌不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4，香港电台第一台继续有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嘅呢个时段，亦都有我哋咧，由传媒人帮我哋去评析一周时事嘅。今晚我哋有赵应春同埋杨建兴两位，两位好。 嗯，你好， 两位好。嗱，首先咧，我哋不如先讲讲咧，就系立法会内务委员会嘅问题啦。咁呢个咧，亦都系直接咧，同港澳办、中联办佢哋喺过去嗰几日咧发咗一个嘅答问同埋一个声明咧系相关嘅。咁主要咧就系讲到咧，由于立法会嘅内务委员会啦，经过咗咧成十几次嘅会议啦，仲未选出主席啦。咁啊，系国务院嘅港澳办咧，就以一个问答形式咧。去就呢件事发表意见，而中联办发言人咧亦都系发表咗一份嘅意见嘅。咁最主要嘅讲法就系话，一啲反对派议员为咗谋取私利咧，就罔顾公众利益，系采用卑劣嘅手法咧瘫痪立法机关运作，呢种行为咧无异于政治滥炒，亦都系质疑到咧咁样嘅作为系可能系有违咧佢哋嘅宣誓誓言，构成公职人员行为失当，予以强烈谴责。两份的即是内容呢，虽然是略有一些不同，但大概的意思呢都是差不多的。连日来都有很多各界的回应，不如首先讲一讲呢，是国务院港澳办和中联办就住内会选举主席的问题发表意见，两位认为是否恰妥呢？因为有意见就认为呢，内务委员会选主席呢其实是纯粹是一个香港的内部事务，就不应该呢由两办呢去发言嘅吓，点睇咧？杨建兴点睇？ 虽然我哋即系都唔可以即系抽离即系现实啦吓，咁但系即系始终我哋话香港即系一国两制、基本法、高度自治，咁中央同香港即系嘅一啲事务咧，都要有一啲即系好清楚嘅即系区分划分。咁基本法你搞咗四五年，其实都系想分得咁清楚啦吓。所以即系如果我哋睇翻件事本身一。即係其實所謂內務委員會事件，內務委員會即係選主席，咁其實都幾明顯係一啲即係香港自己裏邊嚇一個議會議會裏邊嘅角力啦，或者即係所謂民主派同即係政府嘅即係一個角力啦。咁佢裏邊嗰個即係選嗰個程序裏邊，即係而家出現啲咁樣嘅角力啦嚇。咁禁蒙面法咁一路都係講緊，即係就算所謂為危害，即係安全，咁實際上亦都講唔到話即係國家安全啦嚇。咁基本上都係香港內部嘅一個秩序問題，或者個爭議都係話即係嗰個點樣揾個平衡啊，即係個人嘅自由啊，即係戴唔戴口罩啊、面罩啊，即係呢啲咁樣嚇。即係如果我哋睇翻件事本身咧，即係其實又睇唔到話即係。國防外交更加唔明顯啦，咁然後你話即係同中央嘅關係，或者即係涉及到一啲中央嘅利益，咁就即係都相當牽強嚇。嗱，而家個講法，即係都係講得好籠統，或者好闊嘅，即係話香港你一個議會或者所謂癱瘓咗啦，即係香港即係散咗啦，或者誇張啲嚇，咁咧即係你中央開聲都唔得咩嚇，或者特首林鄭嘅説法關心即係香港嘅發展，咁所以咧開聲就有理。嗱，我哋即係有理有情又好咩都好啦，我哋其實始終咧都係要睇個法嘅嚇。 咁嘅即係如果我哋再拉翻遠啲九七之後，我哋睇下中聯辦，即係當時好多嘢咧，基本上即係都見唔到佢，好多啲聲咧，基本上都係唔開，即係唔係點樣開聲。咁、所以我諗從即係唔同嘅角度去睇咧，即係嗰、那個做法咧，即係今次中聯辦同港務院，港務院嗰個辦嘅做法咧，係。即係如果從好嚴格，即係原則啊一啲條文咧係過咗啦嚇。嗱、當然我諗香港都會有啲人覺得，喂你真係唔掂喎，即係你個立法會咁樣。嗱、呢個係我諗好多人都會覺得係唔掂啊，或者覺得係有問題啦。始終一個議會內會咁，始終有一定嘅作用。咁你而家審議一啲法例咧，亦都需要即係佢去處理嘅。咁但係即係如果我睇翻啲事本身咧。始終我會覺得你始終都係一啲內部嘅嘢，咁你除非而家講到就係話你真係搞唔掂啦，你議會自己搞唔掂，香港搞唔掂，香港政府搞唔掂，咁咧中央係咪佢嚟搞咧？佢又唔係、哦，佢係開聲，咁當然即係佢會唔會後著唔知啦。咁即係如果我哋從闊啲高度自治，香港人搞得掂自己嘅嘢。咁而家係咪就係我哋都真係自己話覺得搞唔掂啦？咁阿爺嚟搞啦，係咪咁呢？咁我覺得就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呢，成個議會都真係對唔住香港人囉。如果個政府仲要插手嘅話呢，我覺得亦都係好講唔過去，就係話你真係搞唔掂啦！而家好多一啲基本上都一啲政治問題啦，同埋呢一兩日都亦都有一啲個講法，就係話即係喂李慧瓊係咪有辦法？即係有其他啲方式去突破呢個咁樣嘅即係政治遊戲僵局，咁即係搞咗七八個月。如果你話議事規則，咁你建制派其實都改咗一次兩次，咁仲想點改呢？咁改咗之後，你而家又發覺你搞唔掂，咁即係唔係好？你議會就已經係你已經係多數，政府亦都係話即係行政主導。咁而家搞唔掂嘅話咧，又有少少就係話有啲夾硬嚟咁啊！我覺得而家總之你哋就搞掂佢啦，咁樣嚇。 好 咁樣嘅話，始終都唔係一件即係所謂即係一國兩制，香港人自己搞得掂自己咁嘅角度嚟講咧，係一件好事啦。 嗱，心機旁邊嘅聽眾朋友，對於國務院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咧，就住立法會內會選主席未選到嘅問題而開腔，大家點睇過去呢個星期嘅發展咧？佢哋嘅去發言啊，其實係咪真係好似特首嘅説法係理所當然咧？大家可以打電話嚟1872321同我哋傾下。咁當然針對於呢件事咧，其實我哋可以兩個角度去講。第一個角度就是頭先亦都楊景耀觸及過的，就是港澳辦和中聯辦他們開腔是否是一個都可以理解，或者是不是一個合理的行為。當然第二個角度就是立法會內務委員會入面怎樣去處理他未選到主席那樣東西。我們不如先講回第一個角度，就是港澳辦和中聯辦發言人在這件事的表明立場。剛才楊景耀有提過的，其實除了是立法會的內務委員會選主席的問題之外呢，是他們都是就著呢港澳辦也都就著呢上訴庭就禁蒙面法的司法覆核的裁決呢，是有發表過他們的看法的。那麼針對著即是剛剛所講內會選主席的問題，中聯辦今天也都有一個新的說法，就是在他的網站那裡有一篇的新聞稿，就是發言人嘅说法啦，就系话系咪两办系无权干预咧？佢嘅答法就系话咧，中央对香港系实行一国两制、高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嘅方针政策，但系高度自治咧就唔系完全嘅自治，特区系享有高度嘅自治权。咁但系呢啲包括埋立法权咧，都系嚟自中央授权，被授权者咧就要对授权者负责。咁所以授权者对于所授出嘅权力拥有监督权咧，呢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同埋亦都係指出咧，國務院港澳辦同埋 中聯辦咧係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嘅機構，唔係基本法第二十二條所指嘅一般意義上嘅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咁所以當然咧就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咧，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嘅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同埋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關注並表明嚴正態度啦。嗱，我諗咧，即係頭先我所引述嘅。即是中聯辦今日那篇的發言稿呢，大概那一個的說法啊，似乎就是跟過去那幾日譬如譚慧珠啊，即係他們的說法呢都大概是那條路線啦。咁趙永春你又點睇，即係咪跟有權去發表一個睇法呢？ 其實呢他今日所講的呢就以往其實也都講過，不過香港好多人咧可能聽咗就當即係唔係話太過重視，即其實好簡單一句咧，佢嘅意思即係話，其實咧香港特區所享有嘅有幾多嘅權力啊，所擁有幾多嘅權力，幾多嘅自治嘅程度咧，其實講到最收尾咧都係中央授權噶嘛，即佢嘅講呢樣嘛。而且他今天講的是比早兩天那個再講多了一步，因為早兩天呢他當是發表意見的形式嘛。咁所以而家呢，即係既然我發表意見，你又話我做咩咁說三道四，又話我冇權講嘢，咁喂，我主管香港事務嘅港澳辦同埋中聯辦都唔講得嘢，咁係咪有啲即係有啲唔合邏輯呢？咁所以佢不但止今日，我而家唔係同你講話，我可唔可以發表意見？我而家話俾你聽啊，特區嘅權力嘅來源係喺邊度啊？咁樣。咁但係呢件事你睇翻內會咧，其實我就睇咧就有即係台面台底兩個，即係兩個層面嘅。台面咧就即係內會停擺咗半年啦，咁而家即係大家諗緊啲突破位啦，咁所以。即係其實佢嘅雖然兩辦喺早兩日係講咗發表個意見，但嗰個意見其實多多少少，我相信咧對特區政府對立法會咧都會有一種嘅即係無形嘅一種嘅壓力喺度嘅，即係話因為佢提到話咧個後著嘅手段咧就可能即係暗示啦，可能有法律嘅手段跟尾，或者提升到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咁雖然即係當然郭榮鏗就好即係好不滿，認為你有證據拿出來啊，咁但係林鄭就話我而家鐵證如山，咁即係咁樣嘅講法係咪唔排除將來可能要由交俾法庭裁決呢？咁如果搞到咁樣嘅時候，係咪大家好僵呢？所以而家幕後可能幾方面呢都未必想去到一個咁盡嘅位，所以提出咗好多嘅解決方法，例如話秘書處代選主席啊，或者例如李慧瓊棄選搵個第二個建制派出嚟啊，或者係好似劉健儀所講啊，先處理其他議程先啊，即係大家好似而家去到呢個位呢，以為真係唔好真係行到最僵最僵嗰一步喎下。咁但係台底呢，我自己睇呢點解會行到呢一步呢，其實就是我自己感覺咧，中央政府覺得特區政府根本係駕馭唔到而家局面嘅啦。而家嗰個政治嗰個角力嘅情況咧，比較上親中啊或親建制嗰邊咧，其實過去嗰幾個月咧係節節敗退。而家區議會大敗咗之後咧，立法會嗰個危機似乎係越嚟越緊要嘅。如果立法會都冧埋嘅話咧，就可能係劍指特首呢個位嘅咯。咁去到嗰度，我諗中央唔可能坐視話唔睇，等你一路發展到嗰陣事先處理，而喺目前階段任得你特區政府咧做沙巴俾你揼啊，俾你喪失呢個管治權。咁以往我哋成日睇話中央都未必會咁直接咁多説話或者咁多介入咧，就是、因為可能會投鼠忌器。即係唔想話太過即係打爛咗香港嘅情況，咁但係近期嗰個轉變咧，大家有睇到一個情況就係話，有啲人係會攞香港攬炒作為一個政綱啊嘛，咁如果攬炒而香港人都唔介意，都選一啲攬炒嘅人入議會嘅時候，可能中央嘅睇法話，咁你香港人都唔介意攬炒啦嘛，咁我咪即係點樣叫做話夾硬嚟咯，咪大家一齊攬炒咯咁。 咁咧就真係變咗咧，就喺成個國際關係嘅格局裏面咧，中央睇嗰個角度咧，就同我哋所平時而家我哋大家喺度茶餘飯後所討論嗰個政治嗰、那個論證咧，其實係唔同嘅層面。所以我覺得喺後面咧，中央政府諗嘅問題咧係大好多好多嘅，係整個國際形勢嘅格局去睇。咁而當然啦，台面上面而家就大家希望就唔好搞到最僵咧，搞到最收尾咧係冇辦法揾到一個轉圜餘地，然之後法庭見咁就咁就好弊㗎啦，咁就咁而家睇下嗰幾個折衷辦法係咪真係可行啦？ 其實喺過去呢幾日討論入面呢，亦都有一啲嘅人士關注喺港澳辦同埋中聯辦嘅呢一個無論答問同聲明入面呢，佢唔單止係講緊一種佢自己嘅一個政治嘅睇法啦，咁亦都呢涉及到一啲法律嘅層面嘅用語嘅，譬如頭先講到係咪有違誓言同埋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嘅咁樣，咁特別係公職人員行為失當呢個就係普通法入面嘅一個罪行啦。咁兩位，你哋又點睇？即係喺表態之餘，亦都講到一個法律問題，其實又係唔係真係需要，或者係咪恰妥咧？趙遠春， 即係嗱，佢即係話俾你聽，我仲有啲牌可能跟尾嘅，咁咧就最好就唔好玩到話即係咁盡啊咁樣。咁所以嗱，佢之後咧呢兩日我聽講話。公民黨有幾個議員亦都揾李慧瓊，大家商量一下。我估都係睇下大家有冇一個轉彎嘅地方，大家好落台嘅地方。咁李慧瓊亦都話要去諮詢一下佢啲建制派嘅議員啦。咁似乎而家喺後邊咧，睇下係唔係真係大家可以講到一啲嘅大家嘅共識係唔好去到話真係交俾個法庭判究竟阿郭榮鏗係唔係失當？即係如果係咁樣，如果一個判例一個唔覺意判咗佢失當咧，成為一個判例咧，就 比較難搞 啦。 好，18731翻嚟再傾啊！ 委會上星期審查通過第二階段聯署書，有效份數超過37万，達到罷免門檻，將罷免案送交中選會。天气方面，一道高压脊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本港下午炎热，新界气温普遍上升至29度左右。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明日早晚沿岸有薄雾，最低气温大约22度，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28度，新界再高一两度，最轻微至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及炎热，早晚沿岸有雾。下周中后期天气较凉及有雨，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喺观塘绕道嘅道路事故咧，已经清理好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嘅慢线解封，车龙嘅大消失，龙尾去到近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後灣仔，龍尾去到管道入面；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空中道橋面；加士居道過海車龍排到去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在嘉華國際中心，西行過海車龍排到近太古城。獅子山隧道的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羅福道；龍翔道西行去獅隧龍尾近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龍入口車龍就排到龍翔道橋面；將軍澳隧道的九龍入口龍尾去到觀塘繞道近麗港城。咁啱啱收到個最新嘅消息咧，就喺長沙灣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嘅慢線，因為有急收咧，而家暫時係封閉嘅，一帶嘅交通係繁忙。咁亦都影響到咧，而家西九龍走廊去葵涌方向，近住宏景台一段係擠塞，車龍排到近榮昌村。其他嘅路面情況喺港島東區走廊去中環方向，近住維園落橋位一段車多，龍尾城市花園。喺九龍方面， 觀塘道近住啟業村一段來回方向都是車多繁忙，太子道西天橋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龍城迴旋處一段車龍排到太子道東近油站，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龍尾康莊道橋底，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段擠塞車龍排到城門隧道公路近美城苑，荃灣的德士古道北去荃錦交匯處方向是擠塞車龍排到關門口村，新西貢公路去西貢方向近住南邊圍迴旋處一段車多繁忙，龍尾過了南圍。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窩打路道因為水管緊急維修，現在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希福道以及是後少少近住沙福道橋面的慢線分別仍然是封閉，特別留意安全車速位置有將軍澳環保大道清水灣半島去工業村。最後環保署就提醒你不要空轉汽車引擎，交通督導員和環境保護督察可以向違例的司機發出告票的。好了，我們下一節的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926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的新聞時事知識台。 一封家書， 一聲關注， 一句尋常的 尋常的。 管局前质素及安全总监欧杰成， 在信任和凝聚力奇缺的背景底下，我们的抗疫防线至今并没有涣散，甚至还在不断改进，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 香港电台第一台， 星期六朝早九点， 星星关注 香港家书。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一起抗疫有想法。 星期一至五下午， 精灵一点。 我是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黄天佑医生。作为香港其中一位推动公共卫生的持份者，我希望中港和各国政府人民可以加强抗疫合作，令到疫情尽快受控。好多谢香港各界人士风雨同行，有心人团结起来对付无情的病毒。这场仗我们一定会赢。 香港电台第一台， 和你等待战胜疫情时最后胜利。 言论自由，言论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7231，揾翻咧楊建興同埋趙永春出嚟先，兩位好。 係喺度。 嗱，我哋頭先咧就講到啦，即係立法會內務委員會選唔到主席嘅情況咧，就引致到中聯辦同埋港澳辦咧係出聲嘅。咁其實大家頭先都大概分析過嗰個嘅情況啦。咁當然都有觸及到啦，趙永春頭先所講嘅所謂即係台底處理呢個問題，而家亦都有各方人士咧獻計嘅，包括咗就係話不如李慧琼自己去退选主席，咁咪可以即系处理到嗰个选主席嘅程序咯。咁亦都有啲嘅意见咧，就话喂，咁如果根据议事规则，内会一旦咧都未选咗个主席咧，咁上届嘅主席咧都可以继续咧有佢嘅主席权限嘅。咁佢可以调动啲议程处理咗其他嘢，咁到选主席嘅时候，佢咪避嫌咪得咯。咁样即系有各方面咁样嘅意见同睇法嘅。而李慧琼咧，佢亦都系即系以内会主席嘅即系身份啦，就发信咧俾啲议员问下，喂，咁究竟即系大家想点先咁样？嗱，好啦，我想问两位啦，即系呢件事如果立法会内务委员会选主席呢个问题，如果系越拖越耐唔能够解决嘅时候，其实个局面上面会系点样去演变咧？又或者大家觉得而家都讲紧系四月几啦，咁其实距离七月中咧立法会休会咧都唔系剩翻好多时间嘅。咁究竟系咪立法会嘅入边系可以处理到呢个问题咧？吓，杨建兴。 嗱，而家因為已經提升到即係中央層面開咗聲咧，咁即係要係一個即係政治 解決啦嚇。因為如果其實我哋睇翻，我相信其實好多市民咧，根本對即係呢個立法會內會即係呢個選舉主席嗰度咧，根本唔係真係咁多人留意， 或者唔係好知發生咩事 啦。特別到而家咁，即係你話啊，好似運作唔到，咁但係你又見即係其實一路唔係開會，施政部唔係照 up 啊，預算又照 up， 咁啊，然後啲財委會啦，而家又即係傾嗰啲第二批嘅即係1300多億嘅一啲撥款啦。咁裏面話即係一啲法案嘅，咁講嚟講去較為多講嘅就係一支即係國歌法。國歌法係咪即係冇國歌法？國歌法過唔到咧，就過唔到日子咧。 仲有另外一個就係延長法定產假去14星期啦。係 即係嗱，呢個都係即係我諗拗咗都可能過10年嘅一個議題，即係產假問題嚇。咁我想講嘅就係話好多有啲議會嘅角力、政治角力咧，咁有啲其實我會見到咧就係、是。你就算玩到幾大，你就算譬如話而家咁嚴重嘅角力啦，咁但係你去到施政報告又好，財政預算案又好，或者而家講緊抗疫嘅一啲撥款又好，咁最終咁其實係咪都會即係過呢？咁我諗大家會睇落去呢，即係我想講就話你實際嗰個影響我相信其實如果市民真係會覺得會影響到嘅，就已經係即係嘈到不得了啦。咁但係當然而家係一個即係嚴重，即係一個中央差咗落嚟嘅問題，甚至講到係一啲中央有權，咁咧而家就係、是、你叫佢話忍無可忍啊，你快啲搞掂佢啦，咁即係就逼你哋話喂，即係係咪告即係。行為失當，其實就你都唔係話告就告㗎、即係我相信即係你落到去告得嚟，咁其實個任期都完啦嚇。咁、我覺得都係想搵一個政治解決嘅方法啦。咁、其實我自己即係都會有啲奇怪，就係話即係你個議會其實建制派嗰、那個議事規則都已經係改咗咁多次，咁政府成個政府咁好似束手無策，咁我就覺得其實係啲咩好奇怪，其實即係就算我哋有啲留意政治，大部分市民就國家會更加知唔知咩一回事？你話個立法會崩癱瘓咗，但係又好似同佢哋即係覺得唔係一樣咁樣生活落去，即係你個議會感同而家同家啲咩疫情？你話拖咗啲疫情嘅嘢，實際上而家我哋啲疫情嘅問題，亦都唔係話一個議會，因為佢選唔到個內會主席，即係而搞成咁咧，又講即係講唔過去。咁嗱，當然啦，而家係因為中央已經提升到咁樣嘅層面咧。嗱，點解我講翻話即係一個原則嘅一啲問題咧，就係話始終即係一啲問題，如果即係個性質其實都應該係你香港人自己搞翻掂佢嘅話咧，搞唔掂嘅話就係我即係香港人自己攞嚟衰啦，即係選咗呢班人啊咁樣嘅話，就係、是、要係一個咁樣的過程嘅嚇。即係如果你係即係中央佢覺得咁樣差落嚟係可以解決到問題咧，長遠其實係更加之弊嘅。 係， 我都好快咁講一講22條嚇，因為咧跟基本法咁耐，我知道即係我都好傾清楚記得22條點解有22條。其實就是話當時就是中央國務院港澳辦或者甚至當時的中聯辦驚97之後呢一些廣東啊、上海啊或者其他的部門干預香港，所以呢就要有22條。當時老平講他們就是做把關人，國務院港澳辦做把關人，是擋住一些即其他省市其他的部委來干預香港。現在他哋唔係把關，而係佢哋踩咗落嚟，所以即係如果用22條咧，我覺得要清楚22條，當時嗰個精神係咁樣嘅嚇。 係趙永春有冇簡單補充？ 嗱我就覺得咁樣中央政府有冇權喺香港即係認為即係佢做佢覺得行使主權所應該做嘅嘢咧？咁呢個咧就即係。即係大家你唔同兩邊唔同角度咧，就當然唔會有結論嘅，因為你認為中央唔應該插落嚟咧，佢甚至你覺得佢講嘢都唔應該嘅，講嘢都干涉緊嘅。咁但係事實上咧， 我即係今次呢個局咧，如果從陰謀論去睇咧，我都唔知道究竟係邊個煽緊邊個啊！即係如果你留心啲睇啦，即係話楊健英都講到話，覺得好奇怪啦。呢、這個我哋自己跟開時事嗰啲都會覺得奇怪噶，係嘛？咁你為咗一個國歌法，你係攤完咗成個內會，當然。你話大會可以開，或者而家有疫症咧難搞大會，咁、你話財委會要繼續講，因為疫症要撥兩三千億出嚟咁樣，咁嗰啲我哋繼續開啦。咁但係大會係其實係晾住曬好多嘅法例跟住排緊隊噶嘛，唔係淨係一條國歌法噶嘛。咁但係如果你話作為會議作為一個鬥爭嘅手段，因為我唔要國歌法，所以我就攬住曬全部冚冧咩都唔喐得。咁啊得，你可以用呢樣方法噶。咁但係奇怪在係你有冇留意建制派其實真係過往一段比較長嘅時間咧係冇嘅，除咗陳建波呱呱嘈之外咧、其他人咧就有鬼得你，你咪搞咯，你咪搞咯。越搞越多嘅時候，你估到頭來啲嘢全部係乜嘢都運行唔到，空轉咗唔到嘅時候，究竟邊一邊會失分咧？係嘛？即係所以我又覺得後面唔知係咪亦都有啲政治嘅考慮，係嘛？所以即係政治嘅嘢，我唔係有時唔係淨係睇面嗰陣咯，係嘛？咁你話中央哦，發覺去到原來半年，於是乎咧，咦，我可以量下，即係量下啲牌咯，咁樣係嘛？中央可以早出聲噶，中央亦都可以唔出聲噶，係嘛？咁但係呢個時間量牌嘅時候，會唔會連帶到對？九月的選舉有些少的防守性的作用在這裡呢，這呢個各方面的考量呢，其實不是說排面，大家泛民議員對特區政府不滿，所以在個議事堂同佢鬥爭，我相信遠遠超越這個這樣的層面。 好，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咧，想讲一讲咧一个而家仲喺立法会财务委员会咧处理紧嘅问题啊，就系关于个1300多亿嘅咧系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嘅拨款，咁当中咧其实都几惹人争论咧，就系810亿咧作为补贴雇主资薪一半上限9000元嘅保就业计划啦。喺上个星期咧，劳福局局长咧罗志光咧系同传媒交代过一啲嘅计划嘅情况，咁但系即系交代完之后咧，大家又点睇？即系喺新嘅呢个咁嘅计划之下，亦都会唔会导致到有个劳资关系嘅紧张咧？1872-31，转头同大家倾倾啊！ 今晚广东广西要讲嘅系， 要判断一个人有冇讲大话，除咗用最科学嘅测谎机之外，大概仲可以从对方嘅眼神、声调、表情、身体语言等等而略知一二。测谎可以用嚟查案，亦都可以用喺人际关系同埋职场上。今晚梁敬国同埋黄仲远请嚟科学鉴证专家及身体语言顾问黄康庭详细讲解何为测谎。 今晚1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调解任务， 今集嘉宾社会福利署高级临床心理学家黎清文女士。 我哋会着重小朋友嘅福利噶啦，呢个细路有咩特征，同边个父母嗰个依附嘅关系，对佢嚟讲或者系长远嚟讲安排会好啲。我哋以细路仔嘅福利为中心。 每个星期六晚10点新闻后， 杜文慧、郑慧琪， 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一齐挑战每个 调解任务。 第13届香港书奖入围名单包括 卢伟联文编年选辑， 作者卢伟联，编辑许迪昌， 正道大学写在风雨之后， 作者陈文敏， 独户式， 作者董桥， 生抽香港， 作者专子。 公众投票现已展开，请即登上我们的网站 rthk.hk/13thbookprize 投选你的心水好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繼續咧揾翻趙永春同埋楊建興出嚟先。嗱，咁喺過去嗰個星期二啦，咁啊羅志光咧就見過傳媒嘅，交代咧嗰810亿元嘅保就業計劃咧嘅細節嘅。咁當中就都有啲修改嘅，其中一個就係原本係容許咧僱主喺1月到4月之間咧揀一個月作為指定月份去計算員工嘅人數同埋薪酬啊嘛。咁而家咧就限定啦，就要選1月到3月任何一個月咧作為工資基礎，而員工嘅人數咧就劃線係計3月份嘅數目，就唔俾咧啲僱主咧喺4月嘅時候咧做手腳啦。咁同埋咧到6月發放第一期，即係嗰3個月嘅補貼嘅時候咧，政府亦都會同僱主對數啦，就對一對咧，喂你3月同6月嘅時候嗰個員工嘅人數係咪一樣先？如果你唔一樣咧，就要退還款項啦。嗱咁但係咧公布咗呢啲計劃細節之後啦，依然咧係被即係有唔同嘅方面咧就批評，譬如就係話你處理唔到一啲所謂減薪嘅問題。今日亦都有議員提出，哇！咁如果個老闆亦都係資深咧，佢當係自己僱員咧，咁然之後就減咗其他人士嘅薪酬，咁又點咧？嗱，兩位即係你睇翻而家公布咗嗰個計劃嘅一啲嘅詳情之後，會唔會預計如果真係咁樣方法實行？跟住出嚟嘅勞資糾紛會唔會好多咧？嚇，阿趙永春， 嗱呢個咁嘅所謂保就業嘅做法咧，即係老實講，我都唔知道世界上有冇邊個地方咧有實質嘅即係嚇參考嘅例子俾我哋去睇下嘅。即係呢種叫咁樣樣出即係半出糧幫大家嗰個咁嘅方案咧，其實點樣做咧都不可能係完美嘅。不可能是完美的，而家你想下，我哋可以受惠的估計嘅點都有百幾萬打工仔噶啦，係咪？咁你話如果你話我樣樣都要好小心，樣樣都要計得清清楚楚，監督監管得好清楚，你真係估要幾多人手去做啊？甚至啊，我當你有人手啊，你估要幾長時間啊？而家個問題就係我哋要快啊嘛。如果我哋又要快，但係又話要冇漏洞又冇滴水不漏嘅，咁根本就冇可能嘅事。即係你全世界最聰明嘅愛因斯坦嚟，我相信都搞唔掂啊！咁如果我哋要鬧，咁唔緊要，咪照鬧咯。咁但係個問題就係點樣係令到嗰啲漏洞係減少啲？因為而家你大家個個 set 啲 scenario 出嚟啦，呢、這個又話啊，如果嗰個係咁啊，如果呢樣係咁啊，嗰樣係咁啊。我相信咧，政府想拎個800亿啊咁多錢出嚟嘅時候咧，之前咧其實佢冇可能每一個嘅場景咧，佢都諗到一個應對嘅方法。其實咧，其實今次咧，其實好大部分咧係好依賴嗰個僱主嘅我叫做honor system 啦，即係 自律啦， 一種叫咩？ 信譽嘅制度啦， 誠信嘅制度啦，即係你嗱，政府幫你啦，咁你又唔好真係走去呃人啦咁樣。而家係好多好大程度係依賴呢樣，因為我逐個人去監督，逐個人去 check 你，根本我做唔到噶嘛。好啦，咁但係你話如果人要做手腳嘅，咁真係冇得講喎。我覺得今次呢800亿裏面咧，一定會有人有啲手腳做咗啊咁樣。但我哋唔會話因為有啲人古靈精怪喺度搏下懵嘅時候咧，我係唔去救嗰百幾萬個打工仔未來嗰幾個月點樣捱過呢個疫情？因為呢個先係大前提啊嘛。咁我相信兩者權衡之下咧。我就覺得即係一路行一路做咯，一路行一路做啦。而家你要佢鬧曬，俾曬所有答案係冇可能嘅事啦。 好，電話號碼18723呢個810亿元嘅保就業計劃大家點睇呢？可以打嚟同我哋傾下。不如咧，我哋先聽一聽一位聽眾，然之後先再同阿楊建興傾啊嚇。梁先生你好，梁生 係 你有咩睇法啊？你好， 其實我都好同意頭先嗰位講者嘅意見嘅，因為咧，趙永春你本。係啊，本身你個抗疫基金啦，你唔係博即係一勞永逸噶嘛，本身出嚟就係希望幫得幾多得幾多，但係而家你嗰個 logic 竟然出嚟就係話，因為佢幫唔曬，因為佢唔能夠一次過解決曬全部嘅問題，所以你就 ban 咗佢。咁呢個係一個咩邏輯咧？咁如果佢將呢個邏輯繼續推演落去，咁下一次佢推出第三輪之後，咁民主派都可以話：喂，咁你要推出第四輪喎，如果唔係我又 ban 咗第三輪。咁推出第四輪，第四輪又話你要推出第五輪喎，如果唔係我 ban 咗第四輪。喂，咁你呢個係無人無知嘅一個反對嚟嘅喎。所以我有時 系，你想讲？ 梁先生，我想问一问咧，即系你觉得唔应该因为一啲即系不完美咧，而家否决咗佢啦？但我想问，即系具体而言，譬如对于嗰个保就业计划，即系政府去补贴雇主资薪一半，上限系9000蚊，你自己又点睇咧？即系过去嗰个讨论，你点睇咧？ 我觉得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咯。喺呢个情况之下，咁究竟系9000定10000定系20000定系几多？咁其实呢个就真系考虑到每个政府嘅财政嘅承担能力啦，香港嘅整体环境噶嘛。咁你即系呢个，我都可以容后再讨论噶嘛。咁系咪因为9000蚊唔够？咁我就 ban 咗佢咧，就寧願1蚊都唔要啦。即係寧為肉碎嗰位牙存啊！我哋為咗一定要攞曬18000蚊，我 let's say 一個打工仔18000蚊人工啦，為咗攞埋攞曬18000蚊，所以我哋寧願連9000蚊都唔要。咁呢個係咩邏輯咧？ 好多謝曬梁先生嘅意見啊，楊建興，即係你又點睇呢？特別係一啲有勞工界嘅人士關注啦，會唔會有僱主啊喺度出股啊？因為趙永春頭先我講都係用一個誠信制度去處理嘅啫嚇。點睇咧？保就業計劃 嗱，我諗即係我諗呢壇咩嘢咧？我諗即係可以係好複雜，即係我諗好多地方都從來未即係試過要做一個咁樣嘅措施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正係咁複雜呢，其實我覺得係由返啲簡單啲嘅做起點先嘅。一，我諗即係冇人反對，或者冇人覺得係冇需要啦，即係我諗即係任何規模嘅企業呢，即係我諗都相當即係受相當大嘅即係衝擊。咁所以即係即係肯定係咁樣嘅做法呢係有需要嘅。你其實9000蚊，咁你有一個說法就得㗎啦。我相信即係你話9000啦定係10000啦，即係如果再返呢啲呢就真係沒完沒了嘅。咁所以定咗9000，咁然後就係即係點樣可以做盡快做到嘅話呢，咁都要有一啲即係一啲好清楚嘅原則嘅，包括就係即係嗰個線係畫得清楚嘅。譬如話你無論係一月又好，二月又好，或者用三月又好，你講得好清楚出嚟就係、是、譬如話你用三月，你個機構當時請咗啲咩人嘅，咁就用嗰度。然後就係話你冇可能係會一定會有人留嘅，即係一定會有人留嘅。但係咧，我就唔係好同意咧，就係話我五點幾咧都聽到有個聽眾講咧，就係話你八成人就俾咗八成先啦咁樣。咁其實你可能正正咧嗰兩成人咧，反而係最需要嗰啲錢嘅人嚟嘅嚇。咁嘅話咧，我諗冇錯，你可以俾一個八成人先，但係咧你要有一個即係補底咯，個政府嚇，或者一個承諾。特別係其實呢一類咁嘅派錢咧，公平係好緊要嘅嚇。即係無論有啲咩人漏咗咧，即係你政府係有一個方法可以，即係佢可以證明到佢係漏咗嘅話咧，你就要，因為如果嗰個精神係人人，其實人人受，即係人人都受苦啦。而家嚇，咁變咗你人人受惠咧，呢、這個大嘅原則嘅情況之下咧，你係即係你係初初係可能你包唔到一啲，但係當呢啲人企出嚟話佢受唔到惠嘅咧。政府其實係有個道德責任，有個實際需要咧，係點樣幫翻呢啲人啊？ 即係應該要諗第三輪噶咯，係咪啊？ 你個鬥雙輪咩都好啦，總之你哋就諗到一個保底嘅因為你係一個網嚟噶啦，即係你個網咧，你應該係個出發點都係咧，人人係有個有你唔會話明明即係知道有啲人漏咗咧，你都話冇辦法噶啦，我做唔到噶啦，我就俾咗八成人先啦。我覺得唔通啊咁樣。 明白。 咁樣嘅話咧，個社會就即係無休止嘅爭論。咁咧就會即係出現咗有啲人就話我反對你。嗱，我相信有啲可能都係個策略啦，即係逼你政府就係你處理埋嗰兩成，你起碼有個承諾，你有個承諾，咁我都即係肯俾，即係俾埋嗰。 咁但係問題就係即係呢個咁樣嘅策略會唔會真係成功咧？嗱，休息一陣啦，7:30新聞翻嚟繼續有自由風，自由風。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而家由张子欣报道一节新闻。 港澳辦及中聯辦日前批評公民黨議員郭榮亨的言論引起反響，中聯辦今日回應說，中央對港工作部門依據中央授權履行職責，有權力亦都有責任對香港事務發言發聲，少數人提出所謂中央干預香港內部事務，完全是對基本法的歪曲。發言人指出，高度自治並非完全自治，特區享有的高度自治權包括立法權均源於中央授權，港澳辦和中聯辦是中央授權專責處理香港事務的機構，不是基本法第22條所指的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各部門，當然有權代表中央政府就涉及中央與特區關係事務基本法正確實施、政治體制正常運作和社會整體利益等重大問題行使監督權，關注並且表明嚴正態度，是履職盡責的需要，亦都是憲法和基本法賦予的權力。中聯辦及港澳辦就立法會無法運作發聲，正當性及合法性無庸置疑。立法會財委會申請政府第立法會財委會審議政府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1375億元撥款申請，民建聯表示希望盡快通過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解決市民燃眉之急。議員陳克勤認為，當務之急是要穩企業、保就業、安民心。政策可能無法保障所有人，但仍然希望能夠盡快通過。工聯會議員亦都呼籲盡快通過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議員麥美娟表示，不會支持任何臨時動議阻撓撥款通過，務求盡快通過1300億元的防疫抗疫基金。民主黨就說，第二輪防疫抗疫基金沒有照顧到部分行業的困難，若果政府不堵塞漏洞，將會反對撥款。海關發現市面四個外科口罩樣本細菌菌落數目超出標準0.2倍至1.35倍，拘捕四名店鋪負責人，他們涉嫌違反消費品安全條例。海關表示，這四款有問題的外科口罩都是50片裝，售價介乎150至280元，四款都沒有標明產地，初步相信是來自東南亞和西亞國家。海關巡查四個位於銅鑼灣、北角及上水的藥房、飯館、日用品店和水果檔，拘捕三男一女。海關呼籲市民停止使用這四款外科口罩，商戶如果有售賣需要下架，海關會進一步化驗，包括檢驗含菌的種類。英國威廉王子和夫人凱特促請民眾在新型冠狀病毒爆發期間照顧好精神健康，並且要關注前線醫護人員的心理壓力。威廉表示特別憂慮每日忙於挽救生命和減輕患者痛苦的前線醫護人員，指他們現時所經歷是所有人都未曾遇過，冒著生命危險和健康威脅為民眾服務。至於父親王儲查理斯早前確診，威廉承認最初很擔心，因為父親已經達到相當危險的年齡，又透露父親在抗疫中最大的困難是留在家和不能外出散步。凱特又說，三名2至6歲的子女在復活節假期一直是在家學習，兩人又分享全家人家居隔離面對的挑戰。天氣方面，本港地區今晚和明日天氣預測大致天晴，明日早晚沿岸有薄霧，最低氣温大約22度，日間炎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28度，新界再高1-2度。吹輕微至和緩東至東南風，展望隨後2-3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及炎熱，早晚沿岸有霧，下周中後期天氣較涼及有雨。天文台錄得現時氣温24度，相對濕度81%。香港電台呢節新聞同天氣報道完畢。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Kitty 首先提一提你，在长沙环道因为有急修的工程，去旺角方向近住荔枝角消防局的慢线封闭了，一带车多，龙尾在美丽道变电站。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艺术中心，西行过海的龙尾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港岛入口都仲系几长嘅车龙，东行嘅龙尾喺嘉华国际中心， 狮隧的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映月台，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蒲岗村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的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那段仍然是多车车少的，龙尾去到海丰园。九龙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芜湖街。新界方面，西贡公路去西贡市中心方向近住康湖居那段挤塞，龙尾去到南围。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方向工业村。好，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哋大家用艰辛努力写下那不朽香港名句。 我是感染及传染病专科医生曾其恩，全香港的前线医护人员，你们所付出的每一分努力和辛劳，作为真正的香港人是看得到和感受得到的。 我们在乎你，为医护人员打气。 美艳，有没有下载 Hong Kong Blood 手机程式？ 叔叔梗有啦，看完血库存量和定期预约捐血。我还知道在流感高峰期的时候和打风落雨后，更加需要大家踊跃捐血。 厉害，而家仲有全新流动捐血车，可以预约去商场、写字楼、学校同屋苑，周围去都系为咗方便你捐血啫。因为捐一次血 可以救三个人。 法医研究所，眼前见到嘅到底系真实还是系假象？有冇可能系我哋将真实当成假象，或者有人刻意将假象变成真实？李显善、梁荣忠、王家星，法医研究所第二季，逢星期六晚上9点到10点，香港电台第一台。由于本节目内容与法医日常工作有关，可能会引起部分听众不安，敬请留意。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回来呢，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一周时事点评的环节，亦都呢找回赵永春和杨建兴两位出来的。不过呢在继续和两位谈之前呢，先找一位听众李先生发表一下去看法先。李先生你好。 系啊，主持你好、啊。 你好，系。 咁我其实咧就好认同民主派啦，就话要反对呢一个咁嘅抗疫基金第二次嘅拨款啦。虽然明知反对系冇效，都系会过，但系反对个作用就系揭露嗰啲阴暗面。其实而家政府面睇到啦，就系、是、用呢啲咁嘅资助啦，去到帮佢嚟紧嘅立法会选举拉票。那个问题就系、是，香港大部分人本身有供強積金的嘛、 嗯、 理論上他於冇失業的話就繼續供緊的嘛，一失業的話就冇得供的嘛，咁、 嗯、 你只需要在那個強積金那裡勾返冇供或者供少咗的人條數出嚟，咁直接資助俾嗰啲人已經搞掂啦、 嗯、 大部分搞掂喎、啊、跟住到一啲自雇人士啦，自雇我睇法啦，自雇即係佢從來冇交過税啦，係咪先，咁佢冇交税得返最終嘅資助，我覺得少啲都合理啦。你理論上你有交税就有記錄噶嘛，即係好奇怪，點解要搞咁多大陸行業俾僱主？僱主跟住又燒啲錢燒落去個員工度咧，同埋又咁唔公道咧？點解有啲大企業根本完全冇影響到嗰、那個疫情對佢冇影響，都要俾錢佢、啊？你可以睇到個政府係根本係全心有陰謀喺度，幫啲大企業大商家去到用錢買啲選票。 好，呢、這個 我完全認同民主派係要反對佢。 明白， 一問點，跟住最終都係會通過嘅，放心啦，大家。 好，多谢晒李先生，因为李先生嘅评议啦，咁亦都补充下啦，立法会嘅财务委员会咧，仲继续喺度开紧会咧，讨论紧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嘅拨款申请嘅。今晚嘅会议咧就预计开到九点半钟嘅，咁当然即系如果九点半钟开唔完，即系投唔到票嘅时候，个会议会唔会再延长咧？咁呢个都要睇睇啦。主席陈建波嘅决定喺度亦都有个节目预告啦，就系听朝早咧嘅香港家书会请嚟咧乐施会嘅总裁曾家慧咧讲一讲，就系呢排都好多人谈论噶啦，系咪应该设有一个失业嘅保障咧吓，失业援助金咧咁样。咁另外一个咧就系喺同疫情相关嘅，就系听朝八点到九点嘅星期六问责咧，就会请嚟教育局局长杨润雄同我哋讲一讲咧，有关于 DSE 考试嘅安排。嗱，咁但系咧翻嚟我哋嘅即系一室时事点评啦，我哋不如又倾下咧另一个议题啊。过去嗰几日咧就路透社出咗一个都相当之长嘅报道嘅，咁佢咧就系话访问咗一啲资深嘅法官啦，同埋法律界嘅人士啦，亦都系咧访问咗佢话香港三个最资深嘅法官。咁佢引述嘅说法就系话，香港嘅司法系统咧正系受到北京领导层嘅攻击，司法独立咧正系为生存而战。亦都个报道就引述咧系话，接近终审法院首席法官马道立嘅人讲，内地法官同官员不时向马道立推动爱国议程，强调司法机构对国家主权和安全的重要，形容持续捍卫法院之战已经令到马道立日渐沮丧。这个报道出来之后，马道立就发表了一个声明回应，就说他从来未遇到或者是感到内地机关以任何形式干预本港司法獨立嘅，呢個就係馬道立嘅聲明。佢就話，即係佢話咧喺從未喺任何時間遇到或者感受到內地機關以任何形式就香港司法獨立，包括委任法官嘅事宜咧作出干預嘅。而今日咧係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咧，亦都係指出咧，就話馬道立咧早前已經發表咗聲明噶啦。咁亦都話咧，相信負責任嘅媒體喺報導前咧亦都會確認事實，亦都相信專業人士發表意見嘅時候都要基於事實。亦都話咧，公眾應該清晰知道咧司法獨立係香港嘅基石，唔可以咧隨便被人誤導。嗱，兩位呢度亦都牽涉到兩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就係、是、因為路透社依個嘅報導都係用一個匿名方式去報導嘅。咁匿名嘅方式嘅時候，咁究竟我哋應該係點樣衡量依篇報導嘅可信性咧？嚇，趙永春嚇。 呢度咧就有兩個位咧，我就即係點講咧？即係我自己都做媒介做好多年啦，咁所以即係我都有啲睇法嘅。第一個咧就係、是、今次，我相信都唔係第一次咧，就係、是、外國嘅媒體咧就訪問匿名嘅法官，就香港嗰個司法制度，即係即係有即係有啲意見啊咁啦，向發表啦咁。咁今次咧就據個報道講就訪問咗三個添咁。咁都唔緊要啊，不過嗰、那個指控咧就其實相當之嚴重嘅，就係話中央政府係即係直接係干預咗，即、就、係、是、干預緊我哋嘅司法嘅系統，而我哋司法系統而家係為生死存亡而戰，咁呢個係一個非常之嚴肅嘅一個指責啦。咁我會期望咧，如果係個報導咧，能夠即係具體啲，俾一兩個例子，我哋有啲乜嘢嘅判案又好，我哋係做咩又好咧，係被訪者係覺得咧，中央已經係直接係干預緊我哋嗰個司法嗰個系統嘅，或者我哋原有司法獨立嗰個制度。咁即係如果佢能夠舉到啲比較具體一啲嘅，咁我會即係比較上會清楚啲，因為而家咁樣就有啲似大家講，即係講又唔需要講名，咁就總之大家講下意見啊咁啦。咁但係嗰個意見如果係一個好資深嘅法官講出嚟咧，嗰、那個份量又唔同啊嘛，唔同我同你兩個真係飲茶閒談啊，就瓜噶啦，司法已死啊咩？我哋講就真係就當吹水啫。咁但係如果一個資深法官講，我就覺得比較上好啲嘅做法咧， 就是你講具體咩嘢嘅案件，你覺得係影響緊我哋司法獨立嘅？咁、可能係嘅，咁但係可能有嘅，咁但係你具體啲講啦。咁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咧就係作為一個媒體咧，譬如佢能夠引述到話馬道立咧真係疲於奔命啊，真係好沮喪啊，去成日俾人上邊喺度即係嚇。照佢肺啊，之如此類咁樣。咁我覺得最基本要做一樣嘢咧，就係、是、要揾阿馬道立嗰邊攞翻一個回應。喂，即係如果有一啲咁嘅傳聞，有啲咁嘅傳說，話上面係干擾得好緊要，而你咧就你又疲於奔命嘅。咁請問你有冇一個回應咧？咁我覺得作為一個新聞報導咧，呢、這個係必須要有啊。如果馬道立嗰邊係唔答嘅，咁我咪講咯，我話我哋問過。呢、這個阿馬道立大法官，咁佢表示唔 comment， 咁都得㗎。咁但係而家似乎就係整個報道就比較單方面，而最後要由馬道立自己出嚟澄清，咁就唔係好理想嘅。作為一個即係、一個報道嘅過程，咁呢兩點我觀察咧，就即係都我都覺得係有啲。即係有啲睇法咯。 我補充一下啦，因為睇翻即係路透社嗰個嘅原文啦，咁佢當中亦都有一段咧，佢就話係路透社係曾經係向呢個司法機構咧問過一啲嘅問題嘅，咁而司法機構嘅發言人就話咧馬道立咧就唔會俾任何嘅評論，咁然之後當呢個嘅即係報道出咗去之後啦，咁馬道立咧亦都係表咗一个嘅声明，就系即系回应传媒嘅提问咁样。咁呢个其实嗰个声明我头先就大概读咗啦吓。嗱，咁头先咧亦都睇到中联办发言人嗰一个嘅即系发表一个嘅即系评论啦。佢亦都有提到咧系路透社呢个报道嘅。咁佢就冇点名系路透社，不过咧佢就系讲话西方媒体报道话即系有法官咧话香港嘅司法系统正系面临日益严重。嘅壓力，即係有啲咩回應啦？咁中聯辦呢個發言人嘅回應就話：中央同內地一向充分尊重基本法賦予香港獨立嘅司法權同終審權，尊重基本法規定嘅香港法官任命程式，從未干預香港法院對案件嘅審判。如果有人或媒體再惡意炒作嗰啲毫無事實根據嘅話題，只能理解為係別有用心，唯恐天下不亂。嗱，咁大家點睇呢？可以打嚟1873咧，同我哋傾傾啦。咁啊，楊建興，即系對於路透社呢一個不即系冇揭露到身份嘅呢個訪問，你覺得個可信性或者我哋應該點樣衡量呢篇報導嘅即系重要程度咧？ 路透社之前其實都係有一個類似嘅故仔嘅，即系都係問一啲匿名嘅法官嚇。咁我理解咧都係同一個記者，即係同一兩個記者做嚇。咁一個即係國際機構同埋即係啲機構通常係我哋理解都係好嚴謹嘅嚇。即係如果睇翻個報道咧，其實係相當詳細嘅嚇。即係如果即係本地傳媒咧，其實都冇做唔到呢啲故仔咧。其實即係作為本地嘅記者咧，都覺得係有啲，其實有啲慚愧。即係國際機構其實佢哋係嚴謹嘅，我覺得。嗱，當然我哋行家即係所謂行家，即係去質疑，即係究竟係咪可信咧？其實就唔係好適合嘅嚇。咁因為即係保護消息來源啦，咁好多即係呢啲情況咧，其實完全理解係即係點解唔可以開名即係講啦嚇。只能夠即係分析，即係蛛絲馬跡。咁我諗即係講香港司法，即係陰雲密布啊，都係十年八年前包治金即係退休嗰陣時候都已經作出一個咁嘅警告嚇。咁而近期我哋都會見到啦，就算唔好話中央啦，即係香港嘅一啲親中建制都好唔客氣啦，即係抨擊一啲法官啊，甚至馬道立啊，咁都係開曬名咁樣嚇。咁而最近你譬如話評論到即係禁蒙面法咁樣，嗰、那個 case 其實都仲可以上訴噶嘛嚇。咁係都係一個雖然話即係一個階段咁評論，我諗即係當然任何人都可以。但是官方機構即係評論一個其實未完全完，即係評論都已經有問題嚇，咁然後仲係未完，即係曬成個司法程序就已經係評論一個即係裁決咧。其實我諗即係如果從一個客觀環境去睇咧，都幾清楚，即係個司法係雖然大家都係講即係要維護香港個司法獨立。 大家都明白，即係香港個法治社會獨立司法係好重要，但係其實好多人其實係一路做緊啲嘢咧，係破壞緊即係司法獨立。觀感上已經係咁樣，即係點解即係好多司法界好多時都會出嚟一評論到一啲法官啊或者咩成咧，都會這個其實我哋都會見到嚇，無論大律師、律師會、政府嘅律政處都會有一啲共同嘅睇法，就係話即係如果呢一塊我哋唔去保護嘅話咧，即係你香港係最弊嚇。嗱，所以我覺得如果係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呢啲報道，我諗就當係一個警告啦嚇。當一個警告就係、是、即係起碼司法界裏邊，嗱，我唔相信即係完全係冇一啲咁嘅諗法啦。司法界裏邊、或者法官即係群組，即係呢啲引述嘅冇可能係一啲即係捏造出嚟嘅。你無論佢係有幾普遍嘅一啲嘅睇法又好，或者即係可能覺得係過敏嘅反應又好，疑神疑鬼又好，如果真係有一啲咁樣嘅司法界法官有一啲咁嘅憂慮嘅話咧，我諗即係特別係一啲官方機構咧，就更加或者一啲即係政治人物更加要保護啦，即係更加要釋除啲咁樣嘅疑慮啦。咁樣嘅話咧，就要加更加之要小。但我哋見到咧，其實係相反嘅，即係其實對一啲譬如話一啲 case 啊，或者一啲裁決啊，甚至一啲法官啊嘅一啲嘅批評啊，或者成咧，其實係越嚟越明顯，同埋都已經唔係好覺係咩一回事。咁樣嘅話咧，其實最終其實就係、是、即係。令到整個司法即係獨立嘅司法咧，其實會起碼嗰個公眾形象啊，嗰、那個觀感咧，都會覺得哇，即係係受到四方八面嘅威脅。咁樣嘅話咧，其實就我覺得係人人受害咧。其實 好嗱，不如好快地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講一講咧，就係、是、即將喺星期六啊就會上任為消防處處長梁偉雄嘅一啲嘅言論啦。轉頭翻嚟再傾啊！ 我們在乎你，同心抗疫。 以下的菲律宾语广播是有关预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群组聚集规例的呼吁。 Hanggat maaari, manatili po tayo sa loob ng bahay. At kung kinakailangang lumabas, siguraduhing iwasan ang mga matataong lugar at dumistansya sa ibang tao. Nagpatupad ng batas ang gobyerno ng Hong Kong na walang magtitipon-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Ang sinumang mahulihang nagtitipon ng mahigit 4 katao sa oras na maipatupad itong regulasyon, ang multa ay mula 2,000 hanggang 25,000 Hong Kong dollars ang ipapataw at pagkabilanggo ng 6 na buwan.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有声好书《霓虹暗色香港街道视觉文化记录》。作者郭思恒，声音演绎陆宇光。 2018年初，各方媒体传嚟面家要拆咗屹立多年嘅霓虹招牌嘅消息，我嘅心里面火热如蚂蚁喺热窝跳动。 星期一至五晚凌晨2:30到4:00，连续5晚同一时段，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声好书，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鄭春同楊敬卿兩位，咁啊，聽日啦，其實咧係消防處嘅副處長咧，梁偉雄咧就會接任為消防處長嘅。咁佢舊年咧喺一啲嘅內部嘅場合之中咧，就用即係曱甴咧去形容一啲嘅示威者咧，當時都引起咗唔少嘅爭議，都唔少嘅討論啦。咁佢呢幾日啦，同傳媒咧去聚會嘅時候啦，亦都被傳媒咧問到呢個叫做即係曱甴論咧，佢嘅一啲嘅回應嘅。咁佢就话咧，当时咧系有感而发嘅啫，而用词咧就系形容罔顾法纪嘅暴徒，亦都话咧系即系唔觉得咧系因为佢讲咗两只字咧系影响咗佢哋嘅部门，形容咧只系小风波，但系咧亦都话尊重批评者嘅。咁亦都话即系上司咧系有跟进过佢嘅言论，佢觉得咧佢系承担咗责任或者系后果噶啦。嗱，两位即系 係點睇梁偉雄呢個係第一次啦，即係咁樣去回應，即係佢嗰個曱甴論啦。即係大家點睇佢嗰個嘅回應咧？形容係一個小風波嚇。楊潔興點睇？ 嗱，始終即係曱甴咧，我唔知即係其他人點啦。我自己就真係好反感嘅嚇。即係你無論形容係示威者又好，或者所謂即係違法嘅政府所講嗰啲暴徒又好咧，我覺得即係形容係曱甴都係好侮辱同埋好即係好人身即係攻擊嘅嚇。咁即係你無論你係閂埋門又好，公開更大問題啦嚇。都係唔適宜咯，我覺得嚇。如果即係同埋即係部門首長咧，應該對呢啲用字有一個說法。即係如果覺得呢啲字係唔恰當，係唔好嘅話，咁我覺得即係點解唔即係乾脆就係收翻句説話咧，或者係用詞不當啊，或者唔好恰當啊咁樣嚇。即係乾脆利落咯嚇，咁拖住唔條尾咁，佢講嗰啲咩話咗部門聽啊，部門又唔知點樣啊，咁我諗始終係個形象唔好啊嚇，咁特別消防其實個公眾形象都唔錯啦嚇，咁點解要因為兩個字，佢雖然係真係兩個字咁，但係即係你不斷俾人講都唔係幾好啦，咁我所以有啲奇怪，其實佢即係。早幾日見傳媒，咁即係點解唔即係畫上句號，咁就當當日係唔小心啊，或者諸如此類，用咗啲唔恰當嘅嘢，咁收翻佢，咁會好啲啦嚇，即係呢句説話我始終覺得唔好啊嚇。 補充一下啦，其實梁偉雄咧嗰陣時即係用曱甴呢個形容詞嘅言論咧，就係喺內部即係閉門嘅時候咧去講嘅。咁佢今個星期即係同傳媒去回應嘅時候啦，亦都話佢從來係冇公開講，亦都咧係冇諗住講嘅，咁亦都話即係如果要批評嘅，咁你不如即係批評暴徒去譴責暴徒啦。咁佢亦都話咧，即係有人係炒作佢嘅言論，認為自己嘅言論相比暴徒咧，完全唔係同一個層次。咁趙永春，你又點睇咧？ 嗱，幾個月前咧，我哋傾呢個問題嘅時候咧，大家都講噶啦，就相嗌唔好口。因為你唔同嘅立場咧，就梗係有唔同嘅反應嘅。等於支持警察啲，成日俾人鬧狗啊，啲狗警車叫狗車啊，警察啲仔女叫狗仔狗女啊，咁你聽落即係亦都係唔會舒服嘅。OK， 咁你話我要抗爭嗰啲後生仔著黑衫黑褲黑面罩，俾人話似曱甴，當然個心裏邊亦都唔會舒服啦，係嘛？咁我覺得即係你喺個社會咁分裂嘅情況之下，咁即係無可避免地咧，就會有即係譬如正話俾人話曱甴嗰啲人唔舒服。但係可能啊，即係我咁講啊，可能有啲人會覺得係啊，鬧得啱啊，嗰班人係咁啊，咁都唔出奇。咁所以如果大家再糾纏於喂你做咩話我曱甴，咁你又喂你做咩話我係狗啊，咁係冇意思嘅。我覺得當個社會稍為而家平靜啲，大家面對一樣更加大鑊嘅嘢咧，就一個點樣疫症，點樣搞翻好個經濟，我覺得就未必再講翻幾個月前你曾經閂埋門講過乜嘢，或者你又曾經講過乜嘢，咁大家去鬥挖呢啲，就對嗰個而家嗰個氣氛咧，我覺得唔係好大幫助。咁但係當然講到尾，我又覺得係唔恰當嘅。啊，兩邊咁樣去用一啲咁侮辱性嘅嘢話去對方咧。都是不恰當的。 不過亦都留意到咧，有一啲嘅人士就會咁樣評論啦。如果有一啲嘅譬如消防人員啊，或者其他人員咧，因為佢嘅網上言論而被投訴而受查嘅時候，咁其實即係同一樣嘅準則或者原則，係咪應該應用喺發表即係呢啲言論嘅人士身上咧？嚇， 係咯， 整出嚟又點睇咧？ 呢個要睇睇嗰個環境同埋場合啦。譬如我同你閂埋門坐喺擎天嗰度傾偈咁樣，我講咗啲咩嘢？我同你一路成內部自己喺度傾偈嘅，咔咔咔。原來咧就會俾人哋調查嘅，咁又另外一個問題嚟㗎啦，又牽涉到係咪？咁總之我就覺得即係相嗌唔好口，最好喺而家個氣氛嘅情況之下，大家唔好再用呢啲咁嘅詞語啦，我嚟攻擊對方。我哋而家要鬥爭嘅咧，就係嗰個肺炎嗰啲病毒嗰個先係緊要。 楊潔興這個咁樣嘅風波係咪應該過一段落啊？ 我諗始終 是一個形象，即係我諗係一啲形象嘅嘢啦。即係老實講，一個部門，即係成個消防隊咁，我相信即係首長咁一個小風波咁，咁但係就始終你特別即係網上咧，好多時啲嘢就係會即係不斷咁樣即係燃燒落去，或者會 keep 住落去啦，不斷俾人講，其實都唔係幾好啦。 好